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说，司法委员会之后将会接手弹劾调查，但情报委员会的调查不会停止。如果获取新资料，可能会在加以调查后向司法委员会提交附加报告。警方昨日下午在何文田常乐街开了一枪，拘捕七名男子，涉嫌串谋行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说，发现目标车辆后，有司机意图撞向警员，警员在生命受威胁下开了一枪，没有射中人。警方相信疑犯原定计划到红磡区行劫，不排除和早前的劫案有关。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台风北面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北面集结在北纬13.9度、东经11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北面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稍后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502点，跌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93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5，加元1.33，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7.28美元，卖出1,47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点09分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老坐喺度就同你一起倾下偈啦。啊，朝早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4%，都可以话咧非常干燥啊，所以你又见到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通常咧，我对呢啲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黄色咧特别敏感，最主要敏感系咩咧？即系唔系嗰只痕嗰只敏感，系啲皮肤咧去到呢啲位咧，哇特别干，可能只手咧有时啊做家务啊洗啊洗呢样洗嗰样咧，哇包擦嘅情况咧会都几唔系话非常严重嘅，我已经成日提住自己咧要搽 cream 啊，但系烂手嘅情况咧都喺干燥嘅情况，好似都少不免。咁啊，冇嘢嘅，繼續努力搽多啲 cream 啦嚇。咁啊，聽眾都係一樣啦，真係温馨提示提提大家，仲有個嘴啊、嘴唇啊，都好容易爆擦噶嚇。而家14度啦，咁啊，朝頭早扭開心機，晨光第一線，白元樂喺度陪住你，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今朝早咧都凉凉地啊吓，好彩咧就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唔见咗，冇呢个咁大风咧，令到嗰个温度咧真系都冇咁明显，都系冻噶啦，但系起码唔使呼呼声吹到你啼啼震。或者今个星期咧会讲一啲有关于譬如系啊亲情嘅观感嘅，亲情咧。有人形容为好似水一样，唔系嘛？亲情好似水，不断咁样去到过滤咧，啊，变得好纯洁。亲情又会似火、啊，令到平淡通过咧就系不断烧嘅时候，可以更加有唔同嘅历练。亲情好似经过岁月一样，不断咁样去到演变。亲情亦都好似一首诗歌一样，令到我哋乏味嘅环境啊，经过亲情嘅点缀，有一种诗情画意喺度。亲情系我哋生命永远最大嘅动力，呢句咧我觉得系最啱。如果冇亲情嘅时候咧，啊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嘅连结。人啊，好难净系自己一个生活噶嘛，系咪？我哋有朋友咁，但系有爱情，不过亲情咧有一种好特别嘅情感喺度，因为咧佢有一种嘅连结，永远都系斩唔断。就好似头先所讲，亲情好似水一样，其实佢可以令到我哋嘅生命不断不断咁样变得更加咧系开心，更加滋润到我哋嘅生命。所以咧，如果我哋冇咗呢一个亲情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咗水，冇咗火。亦都冇咗诗歌一样。啲水又唔饮得嘅，除咗污糟之外，斩唔断嘅亲情，亦都唔可以饮忘情水。饮咗嘅话，连埋最可贵嘅亲情都冇咗，咁你谂下件事系几咁可悲？ 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在这个模式底下，功率就是 5.4 马克，大概就是6747公里。飞到就是离地25公里的高度之后，引擎就会切换至到燃烧氢气和就是液氧的一个纯火箭引擎模式。进入轨道这个时间功率达到就是25马克。25马克就相当之快。可以去到呢就係30625公里啊。好啦，咁讲咁多呢音速嘅嘢，音速到底系啲乜嘢呢？音速啊，即係呢就声音喺一个介质当中传播嘅速度。音波可以系固体、液体同埋气体嘅层面入面呢传播。当我哋喺一个叫做介质嘅密度越大嘅时间啊，音速呢就会越快。在空气入面音速又会依赖空气状态，即是譬如湿度、温度、密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数值的。好像就是摄氏零度的海平面音速就是时速1193公里，一万公尺高空的音速就是1062公里。音速还有些冷知识的，例如它每一秒就是340尺音速。换算为时速就是1小时1224公里，这个真是音速的速度，所以音速非常之快的。好了，除了音速之外还有光速，光速就大概光的速度每一秒大约就是前进30万公里。由于太阳和地球之间相距非常之远的距离，14900万公里，因此太阳发出的光线，就是太阳出来了，原来是需要8分钟才能够抵达地球的。即是我們現在見到的太陽是8分鐘之前的影像。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風再共街燈唱醉，黃燈有罪，灯有罪，连党热队表演惨剧。A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r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yback, I run back and break. Seize the day, hit the brakes, it'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aw, bust your chop, open shop, I never wave at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e. 飘已经戒，不想胜过，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万人膜拜。伟大，头摇又尾摆，非常境界，不想一切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便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谁敢来表态？可革命，王者界定，长街印下，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轮胎带着，咆哮叫中 强大，谁敢来猜测？ 整件歌曲极速，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在堂上边读书。另外呢，阿轮扁就在堂下做车辘。呢位轮生咧认为齐桓公读的书呢是古人的一种的智慧，虽然说就说智慧，不过就觉得是一些不好的智慧。啊，这样说之后，齐桓公很生气，就说到了，如果你不说出你的理由，我就会将你处死。于是乎，这位做车辘的轮生他就说到了，我斩木的时间得心应手，口入边虽然话到唔能够，但系就有技巧存在其中。我唔能够令到我个仔明白其中嘅道理奥妙，但系我自己劈柴斩车辘都好叻，冇人明白。佢亦都唔能够明白我斩木嘅一啲嘅窍门噃。同样，古时候嘅人啊，唔能够将佢嘅道理好明白透彻咁样灌输俾你。佢只能够话俾你听，但你未必能够明白当中嘅意义。所以古人嘅智慧虽然系有，但系其实就俾你糟蹋咗。陈木公听咗之后觉得，其实有几有道理，于是乎咧就冇再惩罚佢啦。得系指得到啦，想到应咧系解顺应、适应，心入边点样谂，手我哋双手啊就能够做得出嚟。呢一种嘅技术熟练嘅方式就系叫做得心应手，系咪个个能够做得到呢？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 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留住你别要走，无奈怎能够除下再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变必前行，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 到点半钟之前，揾你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嘅左右手。室外温系14度啊，先听听咧就系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正在英国参加北约领袖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方面，他没有设下死线，又说有意见认为可以等到明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他在某些情况之下喜欢这个主意。特朗普形容美中贸易谈判处于关键阶段，又强调公平协议对美国无益处，美方不可能同中方达成公平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说，香港局势是美中贸易协议中的一个变数，又说除非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否则美国将会如期在本月中对总值近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他认为在美中白纸黑字签协议之前，双方贸易谈判未算取得突破。苏丹有陶瓷厂爆炸后起火，最少23人死亡，过百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首都赫土木北部一个工业园区内一间陶瓷厂，怀疑有气罐在装卸过程中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当局说爆炸威力巨大，工厂被大火彻底摧毁，又说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和追究责任。当局说根据初步调查，陶瓷厂欠缺必要的安全措施和设备，又随意摆放易燃物品。报道说死者来自多个国家，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警方说部分伤者伤势严重，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上升。国家农业农村部说，在各项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和市场拉动下，生猪生产明显有恢复趋势，生猪全栏下跌的情况基本见底，目前市场总供应的预期较好，没有因素支持猪价持续走高。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说，从国内防控非洲猪瘟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已经查明疫情源头的个案中，超过六成涉及生猪和产品运送，以及有关人员和车辆带毒传播。警方昨日下午在何文田常乐街开了一枪，拘捕七名男子，涉嫌串谋行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说发现目标车辆后，有司机意图撞向警员，警员在生命受威胁下开了一枪，没有射中人。警方相信疑犯原定计划到红磡区行劫，不排除和早前的劫案有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香港嘅天气越嚟越热，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CO2 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晨光第一次，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希望大家都唔会提提震啦吓。咁啊，寻日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大家又可以闩到啲窗，或者净系留翻条罅唞下气。如果唔系咧，都好容易啊，俾啲风啊吹到冻醒吓。14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朝早嘅时间咧，觉得咧个体感啊都可能会寒寒地，咁啊真系冬天啦，14度可以叫冬天啦，系咪？咁啊天晴，早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今日系最高去到21度嘅。今日夜晚咧渐转多云啦，今日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另外间中嘅吹强风嘅，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气温咧会显著下降噶，大家留意住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时间啦，揭揭报纸啦。诶，乜嘢咧？第54届嘅工展会冇影响、啊。喺下个星期20号嘅时间开始咧，就喺啊维园照常举行啦。一年22日，嗱开档至到除夕啊。咁啊，今届嘅工展会将有咧就700个嘅摊档嘅，大会咧一如既往推出咧就多项嘅优惠。包括啲咩有嗰啲一蚊米啊，唔知有冇一蚊雞啦，以及咧就有啲电子产品咧都会咧系3折嘅。啊，场内亦都咧会有抽奖活动。咁啊，活动嘅礼品系啲乜嘢咧？咁啊，大家自己去到睇啦吓。好啦，另外今届工展会咧就鼓励电子消费，即系电子俾钱。入场人士啊，凡经咧就系几个唔同嘅方式咧去到用电子消费嘅话啦，啊，消费满100蚊。就可以享有港币10蚊嘅叫做减费优惠，减费唔系嗰个废弃个费啊，减费消费个费啊吓。用唔同嘅电子媒介俾钱咧，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嘅。咁呢个咧同上年有少少唔同啦。好啦，第54届工展会12月10号至到31号喺铜锣湾嘅维园举行啦，全场700个嘅摊位分布喺10个主题特色区噃。包括咧香港名牌广场区，一听就知啦，卖品牌嘢。好啦，另外仲有食品饮料区，即系食啦、饮啦，系咪？凉油面食区，好清楚，唔使再译啦。深溶海味汤料区、美容保健区、服饰精品区、生活家居区、美食广场。诶，美食广场同呢个食品饮料区有咩分别咧？嗬？哦，食品飲料區可能嗰啲唔係現成即刻食嘅，美食廣場咧就係而家篤住嚟食嘅。 社企区以及就推广区。大会咧将会有唔同时段咧就推出各种唔同嘅优惠，咁啊详情可以喺网站嗰度睇啦。除咗咧头先讲过一蚊米啊，仲有啲三折嘅发售啦，三折嘅电器电子用品去到发售。啊，这个抽奖活动咧，咁啊话到啦，送出啊总值咧将会全部啊有超过咧就系港币380万元嘅礼品嘅。啊，当中咧叫同庆厂商会85周年啊，咁有个抽奖啊，日日大抽奖，每日都会抽出三位嘅幸运儿，咁啊赢取咧就系高达港币咧就接近7000元嘅奖品嘅。入场人士咧有一个叫做咩啊追踪公展会啊，其中咧两个嘅社交平台，例如系Facebook 啊、IG 啊、WeChat 啊呢啲分享咧或者转贴之后咧，又可以得到咧唔同嘅相关优惠或者礼品。总之咧就系无所不用其极，去到咧就系将呢啲嘅叫优惠咧，希望咧透过优惠去到同大家分享，将呢个消费嘅意欲咧就提高噶。好啦，除咗咧就上述嘅优惠之外啊，工展会亦都一如以往举办咧连场嘅比赛活动。系啲咩咧？工展会小姐选举，哦，原来仲有工展会小姐噶，仲有咧就系工展 KOL 选举，啊，唔系神光嘅职场 KOL 啦。是公展 KOL 选举。好啦，睇返入场时间啦，係咪咁你入去你都望一望嘅时间。除咗呢剛才讲过由12月10号至到31号总共有22日嘅展期之外啦，时间呢就係上午嘅11点至到晚上嘅8点钟。至于除夕日12月31号呢就会开放至到下午呢就结束啦。門券方面大家就去到會場就購買啦，不會賣曬啩，我諗。12月31號呢有個備註嘅 ,12 月31號呢就喺閂門之前一小時呢就停止發售嘅。平時呢就閂門之前半個鐘呢就會停止發售嘅。咁大家留意住呢個時間，咁就可以呢去搵下啲心頭號啦。不過有陣時買嘢還買嘢，買得太狼呢冇手力。都要明白捨得呢兩個字，唔捨又點會得呢？有陣時你唔放低呢件，點買第二件呢？係咪？ 是你故意欺騙，怪罪我太過心軟。你的真話就等於夢藝與謊言，無奈你說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爱这一位？但求仍然维系，不惜一切，我为你执迷。为何永远放不低？任情爱控制。谁困心仍未可把你代替，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但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爱这一位？但求仍。 郑秀文嘅作品叫做《放不低》。早上嘅时间6:44啦，室外温系14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噶。即系除咗留意住山火之外，都系留意住自己啲皮肤啦。早上嘅时间啦，咁啊6:45啦，揾嚟咧就职场 KOL 咁啊 ，Queenie 会上到上嚟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啊，揾嚟咧就系啊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专业化妆设计美容顾问 Queenie 上到嚟嘅，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呢排系咪算系好日咧？可 Queenie？ 都算啊！而家总之其实个天气咧一转动咧，都好多新人会结婚嘅。 因为系咪着衫可以着得靓啲啊？ 冇咁容易流汗啊！ 哦， 系啊，你流汗咧，因为始终夏天结婚咧容易出汗出油咧，咁、你个妆好快溶咧，咁就冇咁襟咯。咁、但系冬天虽然啲天气干燥少少，但系你都可以做翻保湿嘅时候咧，其实你个妆咧成日咧都 keep 好耐 嘅。同埋呢啲髮型，即係男仔就唔係好介意個妝啦，好多時即係啲新郎哥啦，成日都話個妝唔求其啦咁樣，最緊要就個髮型， 係最緊要個髮型， 係啦，個髮型係咪 set 得靚啊？嗰樣嘢，因為而家呢啲天氣咧，譬如冬天啦，通常咧比較上乾啊、爽啊。个头咧， 冇咁易冧。 系啊，朝头早搞完之后，你真系可以好一日。 系啊，有阵时男仔嗰啲都会好容易有头油多就会塌落嚟噶嘛。咁、女仔都系嘅。咁、所以特别系长头发添。咁如果你夏天多头油嘅话，都会令到成个发型好似唔够蓬松啊，好扁塌咗落嚟喺个头发上面，你就会觉得个面型都会觉得圆啲嘅， 系 即系松松地咁，你个面型都会收长啲啦，系啦咁样咯。 咁如果唔系发面变咗咸煎饼， 咸煎饼 咁啊惨啦， 系啦。咁我哋避免唔好有呢个咸煎饼出现啦。 新郎咧就好简单嘅啫，好多时男仔 set 下个头咧，跟住喷啲 hair space 咧，固定咗佢，其实就已经喺啲干爽嘅天气就无往而不利。但如果你话新娘子咧， 新娘子 有阵时个头咧，我又发觉一个发型啊满足唔到佢，即系佢可能 都要成套架撑， 又要着垮啦，着婚纱啦，咁你又冇理由同一个发型啦，然后佢头上边嗰啲叮叮噔噔嘢，有阵时又要改啦，系咪？可能着呢个旗袍嘅时候咧，佢又上边插着凤凰咁样。咁你凤凰冇嚟摆婚纱度嘛？婚纱嗰度有啲靓嘅花噶嘛？ 系啊，所以就唔同造型就要唔同嘅效果咯。即系我哋讲 total look 噶嘛。 total 咁所以系啊 ，total look 即系你除咗发型之后啦、化妆啦，咁你衫都好紧要，同埋 accessory 都好紧要。咁今日咧就讲下啲新娘嘅发型啦。咁就系、我会主力讲下啲婚纱嘅。最主要咧，其实今年即係都而家比較流行啲咧，都係比較興啲簡約啲嘅髮型，就唔會話好似以前比較凌亂啊，或者覺得好多鬓邊啊喺個頭度啊，或者卷到攣手好似豬腸嗰啲啊，咁呢啲都唔會興噶啦。咁咧興翻啲簡約啲咧，可能咧喺翻我哋有阵时你会见到系好似束咗一条马尾咁样咯，咁、个马尾之后咧，你就喺后面嗰啲头发咧少少卷挛，同埋侧根咧留翻少少头发落嚟卷翻挛去，咁已经好靓噶啦。咁、最主要咧都会建议大家个头壳顶咧系要做松啲嘅， 做松啲 系啦，做松啲点样做咧？除咗你可以攞起攞起啲头发， 小凤姐咁样 set 高佢啊， 又唔使去到咁高嘅嗰、个嗰个又高得实，即系少少蓬松嘅感觉啦。咁我哋可以攞啲头发啦，你可以反出嚟啦，攞把梳啦，削一削个底先啦。咁可能你削两三层，咁你已经蓬松咗。但系有啲头发本身啲发质系好幼好软嘅话咧，咁、你削嘅都唔起嘅个头。咁嗰啲点做咧？咁你可以揾啲盐水。咁系 盐水， 系啦，买到系啊。其实佢个原理真系又唔系生理盐水， 吓死我啊！ 发型专用嘅盐水， 发型专用嘅 系啦，跟住咧你就将佢咧 乾頭髮嘅時候咧，噴翻喺你嘅頭髮頂部啦，跟住就 有冇香味噶？我見有陣時候我整完個頭之後咧，那個髮型師咧會喺我頭嗰度噴啲嘢，香香地。我問佢噴咩啊？冇啊，呢個頭香啲嘅咋？ 係咩？ 係啊， 話俾你知啊，咁鬼怕你個髮型師 咁衰 嘅。咁嗰啲應該係啲 spray 嗰啲噴霧嚟㗎，等你定型嘅。 唔係啊，佢話唔係定型嚟㗎， 純粹真係要你香啲 啊。香啲 嘅 咋？ 咁可能香水嚟㗎啦。 佢話同我同你咁熟啦，你個人香啲啦，係 咪？ 係啊，唔知係咪佢因為又係處女座又女仔咧，就呢啲嘢會介意啲咯。 就即刻話到俾你知， 係咯， 點樣整得你？靓啲，再靓啲啊！ 咁你讲翻嗰个先，点 啊？啊，头先嗰盐水咧，你就可以咧，干头发嘅时候啦，喷翻喺头壳，即系头发顶部啦，跟住就攞风筒，咁个风筒咧就唔需要校到太热嘅，咁然后跟住你就吹翻喺个，即系揦起啲头发啦，喷完之后就吹翻喺个底度，跟住你一冚翻落嚟一梳咧，成个头松晒噶啦。咁其实呢个盐水咧，男士或者系我哋平时出街，如果你啲头发属于好扁平。 扁平 系啦，即系塌落嚟啦。咁嗰啲 系啦，塌直接啲啦，系唔紧要。 跟住咁，你嗰啲头发你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整到蓬松翻咯。咁亦都系做呢个马尾嘅时候嘅首要条件啦，即系唔系你成个头发all back晒去扎一条紧嘅马尾，系松松地嘅扎一条马尾啦。另外一种咧就系好多。女仔都中意嘅，就係、是、婚紗嘅時候咧就扎髻嘅。咁點解咧？因為咧，大家都知道行禮嘅時候你會戴頭紗噶嘛。 係啊。 咁當你個頭紗嘅時候，如果你啲頭髮放曬落嚟嘅話咧，你個男即係個新郎哥幫你揭頭紗嗰下， 跟住又會整亂佢啲頭髮。 係啦，又會整亂，又會黐曬。 即係諗住哇，喺玉女形象啊，啲頭髮要放曬落嚟，好靚啊咁樣。但係你一揭頭紗嘅時候咧。你就發覺連埋佢成塊啲頭髮咧， 就一齊 揭，然後佢咧就好似哇白髮魔女咁咧，頭髮飛散曬咁樣。到時你想揾佢嘅嘴，哇喺邊度 kiss 咧？ 係啊， 佢啲頭髮又遮住咗， 真 撥開雲霧啊！撥翻開頭髮嗰下幾尷尬喎，真 係。係啊，所以仲要你諗下，全世界都望住啊，觸目你哋嗰一刻揭頭紗嗰一刻，你就整到亂曬。所以 新郎咧就應該冇乜嘢，佢話咁咪撥開佢咯。 係咯。攞隻手嘢撩佢， 新娘就唔得啦。 系啦， 新娘子就会觉得有冇搞错啊？喺呢个咁重要嘅一刻，你要拨开我啲头发， 呢一下应该去落台之后死紧啦。 系啊， 我觉得 系啊， 新郎哥死紧。咁所以我都会避免有呢个尴尬情况出现啦。我大多数都建议啲新娘子真系戴头纱嘅时候咧，最好扎翻个低髻啦，因为低髻咧，其实以前嘅低髻咧都会比较复杂啲嘅，即系可能卷咗望出嚟，一个个花喺后面嘅。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呢啲太复杂咧，今年都唔系太兴嘅，咁所以而家都会兴翻啲简约啲啦，好光滑、好平滑一个大嘅包包髻。 嗯， 咁嗰啲都系好多都会中。大包， 大包，又谂起徐小凤啊！我 又谂起佢，但有啲新娘子可能扎完个大包之后咧，你会觉得咧，其实都几有霸气嘅嗰个头发，即系觉得会成熟咗啲嘅话咧。咁如果走可爱路线嗰啲新娘子咧，都可以喺上面加翻两条鬓边仔，就搭翻住个包包。 鬓边仔即系佢头壳顶两边有个包吧，即系左右两边都有个包，春丽咁样啊？ 个包喺我哋个发尾， 发尾 就 因为低。 系啦， 低髻咁， 低 包， 低 包， 系啦，低包一个，跟住咧，我哋喺两边咧就攞少少头发咧，掹咗佢咧，就搭翻住我哋个包包。 哦， 咁所以你就会望出嚟侧根咧，就望出嚟有一条鬓边， 高贵啲啦， 系啦，高贵同埋减龄啊。 咁哦，即系年轻啲， 系啦，年轻啲。 即系如果春丽咁样又太夸张啦。 春丽应该都唔系好适合新年先啦，呢个新年先用。 你啱啊， 系啊，顶住个头纱嘛，唔用得。 明白。好啦，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好，拜拜。 讲咁耐，系时候邀请翻小凤姐出嚟。今天你的发型又会是怎样呢？就又到龙虎榜，你会扎个低髻，定在头上面扎两个小笼包？ 散落嚟有少少电端又咪唔错，几靓几好睇咧吓。 呢首歌揾嚟萧峰，真系游到龙虎榜。我哋都睇睇个天气先啦吓，天晴嘅，早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21度。今日夜晚咧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另外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嘅明日有几阵雨，落完雨之后啊，气温会显著下降啦。明晚啊，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2%啦。我呢一小时入边咧，睇住嗰个相对湿度咧，44%啊、46%啊、47%啊，而家跌翻落去42%啊。留意住啦吓，咁啊太干燥咧，即系啲皮肤都会差啲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噶。 有默默的伤心落泪，我已经不会你 这个时候呢，先听听一只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曲啊。转头神光第一线会留返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的10点钟，有多国语言的游到龙虎榜，他是徐小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中老的回忆是不是回晒嚟呢？ 这一刻能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如渺渺失踪，连叹气和情愫今日飘忽失控，不管有多个笑话伴奏风，这晚会像吹上太空，和你痛又快地进入黑洞之中。 继男儿当日新类型的爱之后，一听这个歌名相聚一刻， 就知继续系同动漫系列有关嘅。今次呢班野佬决定用呢套经典漫画认真咁样讲爱情。作曲系 Chris Ho， 填词有郑敏，编曲监制黄艾伦、翁慧莹。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Yellow》，相聚一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七名男子涉嫌串谋行劫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话发现目标车辆后，有司机意图撞向警员，警员在生命受威胁下开了一枪，冇射中人。警方相信疑犯原定计划到红磡区行劫，不排除亦都同早前的劫案有关。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台风北面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朝早七点，北面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因为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曾汉烈。在中大就读心理系，辅修音乐和法文，亦都是热爱音乐的钢琴手。我亦都是2019年香港马拉松本地男子组冠军，时间是2小时25分57秒。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 林家谦， 即系做音乐人都搵唔到食，你仲走去做歌手？ 佢话歌手好搵先做咋？见啲人哋歌手哇，又买屋又买车又咁，之后我就入咗个骗局，而家都走唔翻转头。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嘅7: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有朋友同埋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天气开始冻啦，咁冻嘅时候咧有四大发明咧就会出嚟噶啦，又唔系嗰啲保暖毡啊、heat tech 啊嗰啲类似嘅嘢，系、哦、四大咧美食啊，咁第一个咧当然系打边炉啦，咁、哦、打边炉咧泛指嗰啲猪骨煲啊，你平时 打边炉你有冇打过？炭嗰只，我以前细个屋企用炭嗰只， 炭炉有啊有啊， okay， 有时土瓜环都有噶，系嘛？有一间炭炉打边炉，依家就真系相对少啲啦。 不过你以前炭炉嗰个咧，你唔知道大家听众仲记唔记得系一个炉咧，又好似一个圆形咁样嘅，跟住中间有个窿噶嘛， 系， 跟住个烟通咧就出嗰嗰啲烟嘅， 系， 好啦，咁跟住但系打边炉咧，我以前细个成日觉得噶，我拎住嗰个。佢叫咩？ 罩你 系啊，嗰、那个嗰嚿嘢咧，咁啊放啲牛肉上去啦，好细，嗰条咁样嘅叫做水渠嗰条位咧，绿嘢嗰条好细，同埋依咧以前咧唔会饮到咁多汤嘅，因为你绿嘢嗰个位好细啊嘛，成日咧都要加水加水加 keep 住加水，就唔似而家一大煲咁样。 系，同埋依家打边炉都有好多唔同演变啦，好似小麦咁样话斋，你清汤放又得，咁依家近 头先你讲个猪骨啦， 猪骨啦，或者近年最兴 番茄 啦、 麻辣啦， 嗰啲 人心鸡都有喎，而家汤底， 或者嗰啲叫做类似水煮鱼煲、酸菜鱼煲嗰啲啦，咁嗰啲又系。其实你食完之后又系放啲菜落去，可以打埋一份嘅咁样。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就系嗰啲 鸡煲算唔算系四大发明打边炉之一啦？ 都系煲噶啦，即系总之 煲仔饭又算唔算咧？ 滚下滚下，霎下霎下嗰啲啦。嗱，煲仔饭咧就第二样啦，系啊，咁因为另一个类别嚟噶嘛， 系啊， 咁 每逢冬天排队排到呕啊，煲仔饭。 真系唔好讲煲仔饭， 排成个钟。 琴日我去咗一间煲仔 食咗饭铺， 放弃咗，去到门口，因为真系。个几钟啊，个姐姐都话，咁你话佢话你行完一阵街先过嚟啦，可能有机会入去嘅咁样。咁我就因为 喺边区啊，你嗰个 喺潮云山啫嘛，喺、 哦、 潮云山有间有得食嗰啲蚝啊， 吓、 啊，即系金蚝搭煲仔饭，系、 啊、 有啲得意啲，唉、哎，总之嗰啲又系好正啊，即系腊味啊嗰啲啦，咁啊。第三樣咧就係呢個蛇類啦，即係嗰啲蛇羹類啊， 蛇我唔食， 蛇湯啊咁樣。咁、但係都有好多朋友係好吃到者嘅， 係係啊， 都會排長龍嘅。 我細個咧，我懷疑點解我唔食咧？ 嗯， 因為細個我阿爸咧成日帶我去鴨寮街。 哦，點解啊？ 以前細個鴨寮街見好多啲人咧擺地攤嗰度劏蛇啊， 係咩？ 係啊，親眼見實就太多 啦，你覺得係 啊？即係蛇，我本身咧都即譬如我行山，我見到蛇我唔會驚嘅。但系你个食佢咯，可能以前见太多咧，啲蛇好惨啊，即系又唔形容啦，系，总之就好惨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蛇咧，我 尽量都少食啦， 尽量都唔食啦。 好啦，第四样咧就系羊腩煲啦， 羊腩煲， 羊腩煲啊吓，咁呢个亦都系冬天啲朋友仔好喜欢食啦，咁样即系百零蚊一个羊腩煲，又食到全家饱一饱，又暖粒粒咁样，即系大家都觉得食羊系会暖嘅，究竟点解咧？ 有冇食牛都暖噶？ 系咯，其实食 佢食牛 唔同肉都应该暖， 食素都会暖噶，其实 系咯。咁但系咁色随转变啦，头先就讲咗啊晨早流流讲大呢个冬天嘅香港版嘅四大美食。咁真係大家应该近排如果出街食饭呢，约你食饭嗰啲朋友呢都会揀呢四样嘢、大抵爱嚟参考一下或者食一下嘅咁样。咁啊开心啦，諗下今晚去边度食饭啊，食啲自己喜欢嘅食物呢。 係啊係啊，特别呢即係搵人一起出嚟食下饭呢，傾耐啲，所以煲仔饭咪成日等咁耐囉。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12嘅时间啊，好精神、啊。今日 Sammy 喺度， 早晨 Sammy， 次都系好精神嘅。早晨啊，大家 特登开麦之前 擘大隻眼睇住我。 哎、我唔准你咁讲。咁啊，先同大家讲呢个太和站咧有列车故障啊，咁、哦、所以东铁线系有啲延误嘅。咁啊，记得留意啦。红磡站至到大埔墟站咧，现时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到罗湖站咧就维持每二十分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维持每二十五分钟一班车。 二十五分钟一班。 系啊，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咧就特别长啦。咁现时咧列车咧仍然啦，都系维持不停大学站啦。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咧，会比平日长十五至二十分钟啊，班次好疏落。 如果 所以咧， 太和就有啲事故啦， 系 嘛？咁、 啊、 如果大埔至到红磡咧？ 大埔至到红磡同啊，大埔至到红磡咧就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 十分钟一班 系啦。 Okay, 大埔墟站至到罗湖就二十分钟一班车，咁、 嗯、 即系东铁线嘅朋友都系要留意噶啦。咁另外咧，轻铁方面啦，七五一 P 线咧就七零六线替代，六一四 P 线咧就由六一四线替代，六一五 P 线咧就由六一五线替代啦。三条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吓。咁红磡宝麒麟街咧仍然都系有紧急维修，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的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啊，咁啊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 嗯，系啦，唔该晒 Sammy 啦吓。 系啊，搭东铁线嘅朋友要留意啦， 留意住啦，同埋搭东铁线嘅朋友，如果即系等得耐嘅时候，特别月台咧，即系唔系话个个都系匿埋噶嘛， 同埋 系啦，咁同埋咧又大风咧，有啲即系月台嘅位，咁啊着多件衫，咁啊如果要即系等耐咗嘅时候咧，就唔好吹亲啦吓。 系， 好啦，咁啊 Sammy 走咗啦，咁啊电话入边咧有彭爷爷喺度同我哋讲下天气啊，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欧、哦、早晨啊，小白。 系太阳出嚟未啊？ 今早而家有冇十四度啊？ 而家哎啊，你真系算无遗策，正正十四度。 哇，咁深嘅你嘅成语 系咩？系、哦、啊，啱啱十四度啦，系啱啱十四度啊。 喂，而家出边咧，即系嗰种嘅清凉咧、 啊， 又真系几爽嘅、哦。即系如果除非你好怕冻啦、 啊， 虽然今朝早咧早上咧，即系一出门嘅时候咧，即系遇到嘅途人咧，大家都系好醒目咧，即系着晒呢一个大褛啊，揽晒颈巾啊咁样噶啦、 嗯， 即系有羽绒啊，着羽绒嗰啲。 虽 然我就都只系攞咗颈巾啫，我仲未出动到呢个大褛，因为我见咧都仲系有阳光啦，有蓝天白云咁样嘅景况，咁应该都冻极有限啩咁样。咁啊行到出街咧，似乎就风咧又冇乜今朝，咁啊嗰感。感觉有啲似你打开个雪柜嗰阵凉意咁咯， 啊，即系自己行入去雪柜啦，咪一开门就系、 是，诶、差唔多啦，系啦，啊，咁啊天色系几好嘅今天， 嗯，几好啊吓，咁啊如果出边啊天气几好，又唔系太大风嘅时候咧，咁啊可以试下享受下少少凉浸浸嘅感觉啦，系咪？ 都系噶，都系噶。 好，唔该晒彭爷爷，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我哋转头再见，拜、嗯、拜。 Bye bye 好啦，天气方面啦，天晴啊，早上清凉，日间啊非常干燥嘅，最高气温咧会系去到大概21度，今日夜晚咧就渐转多云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啊，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雨，咁啊气温会显著下降，诶而家都十四度咯，仲、有得显著下降，咁啊留意住天文台嘅公布啦吓、明日夜晚啊相当清凉，咁啊本周中后期咧风势亦都颇大噶。而家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我哋今朝早嘅讲师，早晨啊，基叔。 早晨啊，爸爸，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大家好，系啦，啊，即系唔该晒啦，啊，注册中医师就出咗应诊啊，唔得闲嚟，咁就好咯。可以造就我录影机咧，又可以享受啊！啊，扮下呢一个晨光大学嘅教授啊，系喺说嘅我要介绍一下，在下正是咧晨光大学嘅呢个民间传说学系讲啲唔讲师，仲要系括弧首席嘅。就是录影机在下啦， 基叔，你今朝早系到底想同我哋讲下啲保健方法啦，定还是系保暖方法咧？ 啊，呢两样都可以啊， 将佢咧二合为一噶啦， 都好喎、 啊。系啦，啊，话晒咧，今个礼拜开始啊，就好似咧真真正正啊嚟到冬天啦嘛，系、嘛？大家咧喺呢个身体嘅适应上咧，都真系要多一啲嘅讲究啊。 嗯， 所以咧。既然平时咧，啊，星期三你哋晨光大学啊，都系教咧揾下中医师咧，同大家讲下啲啊保健嘅方法嘅妙计啊咁，所以我都响树咧，同大家嚟一个咧，就点样可以喺啊啲冬天嘅时节啊。利用嗰啲新外物咧，嚟到帮大家咧去保健一下嘅， 吓、 新外物 系啦，新外物即系唔系身体入边嘅嘢 咯，即系唔系食入去嘅， 系啦， 喺外边嘅，外边即系点啊？即系着衫咧。 哦， 嗱，你唔好以为啊，芭比啊，着衫好简单咋？哇，即系冬天嘅时间。哎，觉得冻咪着多啲衫啦， 系啊， 咁咪实保暖啦，系、嘛？啊，但系咁啊，你亦都有机会咧，即系挂住咧着多啲衫咧，其实唔一定咧系足够可以保暖噶嘛。 乜唔系越着得多应该越暖嘅咩？ 系，如果你着得咧系冇理由啊，或者系咧冇一个咧。即系考虑个方法咁嚟到着嘅乱咁系咁啲，求其着晒啲衫上去咧，以为咁就搞掂啲，可能咧会出现另一种嘅情况啊！ 哦，会点啊？ 就系啲你会热得滞咧个身体，反而你会出汗，你出汗咧，咁咧嗰啲汗积咗喺你嘅衫同埋你嘅皮肤之间咧，咁可能会咧令到你反而咧。唉，咁亲都咪登噶啦，啊，所以咧着衫咧保暖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嗱、我今日咧就准备讲一个啫，我系参考咗人哋嘅， 系， 我就唔系自己创造出嚟嘅，喺呢树咧叫做咩啊？利身咗先咧，啊，咁样，利身，好啦，呢种嘅保暖方法咧。是教大家咧着衫咧，其实你着四层就搞得掂嘅咧。 四层啊，即系由底到面只系需要四件衫啫。 系啦，嗱，首先你第一层咧最贴近你个皮肤嗰层咧就好紧要嘅，呢层打底嘅。咁你咧就最好着翻一件咧较为贴身保暖嘅底衫咁嗱。家阵嘅坊间啊，咪有好多啊，嗰啲嘅零售嘅店铺啊，卖衫嗰啲咧，咪好兴话，呢种咧底衫咧好保暖。 系啊，嗰啲咩超级暖同埋好暖好暖嗰啲啊嘛。 系啦，啊，超级暖嘅底衫。嗱，嗰一啲底衫咧，你就当嗰种就系啦，你攞嚟打底。第一层就着佢啊，就可以帮你咧保暖嘅咁。好啦，第二层咧，你就可以着一件咧，系比呢件底衫较为宽松少少嘅一个棉衫咁。 嗯， 咁咧就千祈唔好拣一件咧，又系咁贴身嘅嚟到咧着落去作为第二层啊，因为如果你着得太过贴身嘅话，两层都咁贴咧，反而咧就唔系咁好。你着咧第二件系有少少松身嘅，咁就可以令到咧喺你嗰个底衫同第二件嘅衫嘅中间咧。由于佢系松身少少啊，咁即系话咧，两层衫中间有啲空间嘅，咁你本身个人体啊系有热力噶嘛，对不对？ 啱 啊，咁你个热力咧就可以透过呢层嘅空间咧，就变成一个咧好似热流咁样喺你个身体嗰处隔咗一层。 热流做个隔膜咁样啦。 嗯， 咁咪保住有啲热力响树咧。 系啊，但系头先阿基叔你讲嗰两层嘅衣物咧，嗱就净系讲咗话一层紧，就一层稍为松啲，就冇讲话限于咩物料噶，系咪咧？ 啊，咁呢一个咧又都真系因人而异啦。啊，咁你最紧要咧系较为大个个底衫少少就得。你着呢个叫做嗰啲叫做咩啊 棉 质嘅又得。啊，你系冷衫嗰种嘅都得吓。不过咧第三层咧就要再俾咧。是第二层那件的衫呢就要再大少少。除此之外呢你第三件呢是较为松身的衫呢就有一个设计你要考虑一下。 是 就是它的手袖位呢要是简单呢是收紧的。 哦即是你是有些阔袍大袖。 是不好最好呢就是呢第三层嗰个衫呢松身嘅衫呢个衫袖係收紧个手袖嗰款就可以帮你呢好似一个呢一个束咁样收束咗嗰啲空气热空气呢喺你个衫同你个身体里面呀就唔会漏风呢咁就可以 keep 住啊係咪第四层就係呢最简单就係个外套嚟啦，系、啦，第四层咧呢个外套咧就系、是、最大件嗰件，咁咧你就着埋上身，咁就一件比一件咧就系、是、大少少，松身少少，咁你啊就会够晒暖噶啦，行到出去呢、這、一个户外嘅地方咁嘅吓，咁、如果比着咧系。男士的话呢因为女士我又不是女士我不知道怎么着衫呢男士呢再具体的介绍呢我就会建议你先是着件底衫呢 是啊 然后你可以着件恤衫、 啊、或者 T 恤啦 跟住你可以呢着一件呢是开胸扣得埋楼的那些的冷衫咁之后最后第四件呢就是着件外套譬如西装褛啊 是啊 或者是嗰啲大褛啊咁咁、你如果入到室内觉得呢咦唔使咁热喎唔使咁暖喎咪除咗件外套啦个大褛啦咁呢又唔会个人咁臃肿，但系又可以咧保暖啊！你保暖就即系保健一种咁仔嘅，系咪先？ 冇错啦。 咁啊，呢种方法呢，四层嘅着衫方法，希望大家都觉得啱使啊！ 最紧要咧就喺咁冻嘅天气咧，都要注意保暖，保重身体，咁就大家都健健康康、精神奕奕咯。 诶，好啊！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你啊，基叔。 好嘅，下次有机会再见啫嘛。 晨光大学。 你立志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更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壮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永远留恋、 纵建筑只是白金似汗，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漏漏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畅快，我令你跑太慢，当温馨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线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是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二段，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铺草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无人可阻你冲向前。然而假使有天，当天国都太乱，我在这边。假使走遍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辛酸邂逅，从此可变甜。我替你留下这几寸何阶段，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看都会在这边。嬉戏完心野远，要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远歌言，可以你愿能作多一句亦好，永远相遇。 都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终结的一首作品，它是来自 J 风冯允谦《寻找白金汉》。先听7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正系英国参加北约领袖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喺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方面，佢冇设下死线，又话有意见认为可以等到出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佢喺某啲情况下中意呢个主意。特朗普形容美中贸易谈判处于关键阶段，又强调公平协议对于美国冇益处。美方不可能同中方达成公平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说，香港局势是美中贸易协议中一个变数，又说除非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否则美国将会如期在今个月中对总值近$1,6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关税。他认为在美中白纸黑字签协议之前，双方贸易谈判未算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据报曾经在今年较早时候考虑过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列入财政部指定制裁名单，虽然最终搁置有关计划，但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重新提出，取决于华为事态发展。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报道，考虑这项计划的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多官员将计划视为制裁华为的工具之中最顶级的选择。报道又指，假如一间公司被列入该制裁名单，将会由美国金融体系之中被剔出，即是几乎不可能以美元完成交易。华为暂时未回应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就说，不会证实是不是存在报道之中制裁华为的计划。警方昨天下午在何文田常乐街开了一枪，拘捕7个男子，涉嫌串谋行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说，发现目标车辆之后，有司机意图撞向警员，警员在生命受到威胁之下开了一枪，没有射中人。警方相信疑犯原定计划到红磡区行劫，不排除都和早前的劫案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明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卷路同埋欧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年尾咧都好多婚礼婚宴啊，即系讲紧就唔同新人咧都会喺筹备嘅过程之中咧，有一样嘢都好头痕嘅，就系咧邀请啲咩朋友嚟到你嘅婚宴啦、啊。咁、通常咧都会讲话啊，摆酒啊，结婚咧都想邀请一啲咧，自己生命之中咧最重要嘅人啊。嚟到咧见证你进入人生一个新嘅阶段咁样啦 ，OK， 咁但系包唔包括一啲 X 咧，即系啲前度咧？ 哦，有啲人就 OK 嘅、哦， 系啦，今日就系想讲咧一个关于泰国嘅新闻嚟嘅。一个新娘， 讲你先啦，你会唔会啊？ 我唔会啦，梗系正常都唔会嘅。 系啊，正常都唔会。 正常都唔会。香港，尤其是你好难做到嗰、那个 中国人社会难啲啊。我谂，我唔知啦，我纯粹估啦。外国人社会系咪都会觉得即系open mind 多少少，就系、是、觉得啊唔紧要啦，都真系朋友嚟嘅。 除非好 friend 咯，即系讲紧好似。那些年嗰套電影咁樣，即係原來細個咧就大家一齊玩開嘅，咁同朋友 A 拍完拖之後咧，咁過咗兩三年之後咧，就同朋友 B 拍拖，咁因為大家真係識於微時啊嘛，而個導火線亦都唔係因為朋友 A 嘅。同 B 嘅一啲瓜葛或者 介入嘅問題啦， 介唔介入嘅問題啦， 咁樣咁、就是、樣就會好啲。 係啦，好似如果用呢四個字，即、就、係、是、好似慢性死亡咁段愛情係咁、之後就可能都會請翻去飲嘅機會都會大一啲。 如果係因為譬如朋友或者因為有啲譬如第三者嘅咁就難啲啦。 嗰部電影叫《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係係 唔係即係叫《那些年》啊 ？short form 咗佢咁樣講，好啦， 都明嘅大家。 講翻呢一個咧泰國嘅新聞先，喂泰國。近排有位新娘子咧，请咗历任嘅男友咧去婚礼，历任即系 total 有五个 X 咯。 哦， 系啊， 我以为断十几二十个添。 啊 ，sorry， 唔系五个 X， 系连埋个新娘子啱啱睇到张相系四个 X 咯。 吓、 前度新娘子新郎哥前度咁样。 哇， 即系呢一个都系好有勇气嘅表现、哦。根据泰国嘅媒体报道咧，新娘子咧啊。讲泰文啊，唔识译啊，叫佢A 小姐先啦，唔好意思啊 ，A 小姐咧日前 佢有英文噶嗰度， 有啊，你识泰文啊？好长我嗰泰文， 望下啫， 试 下啫，哦， 知唔知道啊？ 蹦阿叉， 蹦阿叉，嗱当系用阿蹦阿叉小姐咧，其实都几靓嘅，所以都会觉得佢艳福无边啦。但系佢就邀请一啲亲朋好友啦，咁啊分享咧新婚嘅喜悦。最令人热切讨论嘅咧就系佢邀请咗咧一啲前任嘅男友咧就参加婚礼，咁啊新人咧同埋前男友咧合照咧就喺。台上边一个世纪嘅合照啊，引来咧在场 全世界都知嗱，佢哋又自己知嗰张相咩事啦。 系咁，你有啲 系啦， 朋友围内即系识咗几廿年，就知道佢感情嘅变化噶嘛。 系啊， 即系都知道佢系先同小白一齐，再同阿 O 一齐，再同彭仔一齐。咁张相入边除咗有新郎哥同埋新娘子，就仲有小白、阿 O 同埋彭仔咯。系啊， 嗰张相佢哋影嘅时候，我都想行过去睇啦。 台下咧。 鼓掌系嘛？ 轰动同埋欢呼，仲有尖叫啊！纷纷举起手机咧，拍下呢一个经典嘅画面啊！只系见咧，画面入面咧，四个人咧，其实系笑得好开怀嘅。只有咧， 只有新郎哥系唔开心。 新郎哥嘅表情系微妙一啲。嗱，你形容一下， 肯定系嗱，微妙咧可以有好多原因嘅。可以系因为另外嗰几位 X 咧就觉得哇甩烂啊咁样， 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 大家自己点样去解读啦， 系啦，婚礼咧都系开心事嚟嘅，咁即刻有媒体咧就访问呢个新娘子啦，话喂点解你会请咁多位 X 去你嘅婚礼入边嘅？因为可能泰国方面都未咁 open 啊，咁都明嘅，系始终都有少少芥蒂啦，对于。主人家嚟讲咁样， 系咯， 佢就 即系双方嘅爸爸妈妈 唔介意，即系双方爹哋妈咪又可能唔介意，嗱 又可能咁，我哋又唔好谂埋一边，系阿 O 讲得啱啦，可能双方嘅爸爸妈妈之前已经 其實都見過㗎啦，之前都係去到談婚論嫁㗎啦， 以為埋門㗎啦，以為係未來女婿係佢㗎啦，準父話咁樣， 大家都諗住埋門㗎啦，之前點知就塌 Q， 係啦， 而家呢個就啊好嘢啊呢個， 真命天子啦，真命天子真係真命天子啦。咁呢個新娘子咧就同媒體講啦，佢話其實事前咧都已經諮詢咗新郎哥嘅意見，對方咧表示同意嘅。咁跟住咧，新郎哥就认为啦， 表示同意定系唔敢唔同意咧？唔知 表示同意， 表 示表 示同意。 新郎哥都系咁认为嘅，佢话咧，前度咧系我哋每个人生命入面咧曾经最亲密嘅朋友嚟嘅，咁点解唔请埋佢哋一齐嚟婚礼咧？ 佢见家都几好、啊， 咁都啱嘅。 唔系，即系佢嗰句说话真系啱、啊，系大家某段时间最亲密嘅朋友。其实呢句说话是啱喎， 咁你系啦，再爱情啲咁样讲，系咯，即系你每一个前度都令到你成长，呢、這个都系不争嘅。所以呢句就好似嗰啲台式爱情电影嘅对白啦，即系每个前度都令我长大啦，或者都系令你成长嘅一个踏脚石咁。但系亦都系真嘅，即系你每一段感情都会学识一啲嘢啦。你唔能够话。即係每一段感情其實都冇學到嘢噶， 各個位係啦，每一位嘅另一半佢哋即係嗰啲要處理嘅方法都唔同啦，係咪先？ 咁啊，新娘子咧都講話一直以嚟咧，佢同自己啲 ex 咧都係有聯絡嘅。咁特別係依家網絡嘅年代啦，咁有 Facebook 啊，有 IG 咁你 可能佢哋自己有 group 添喎。 话唔埋 喎呢啲嘢， 而新郎哥咧亦都系知情嘅。咁喺分手之前咧，其中一位前度咧已经提出咧话想出席佢嘅婚礼啦，送上祝福咁样啊。咁啊，亦都有下边有啲网络嘅留言啦，食花生嗰啲花生友就话啊，呢啲 X 咧都可能系一啲善良嘅好人嚟嘅咁样咯。咁所以都几有趣嘅。咁啊，当然网民第一件事就系大赞新郎哥咧好大方啦，咁样 系呢、這个一定系啦。 系啊，网民就话啦，你好幸福啊，老公同埋你嘅 X 咧都好大方咁样。咁有啲朋友就话咧，如果我系个新郎哥咧，就会好介意嘅。咁其实介意都是明白的，是不是？即是 你介意， 介意，但是可能即是香港的男仔很多时候会不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介意，但是就 未必讲够 了，算了，是啦，即是有这样的心态。 唔知啊，唔知咧，睇下佢哋喺台上面做嘅系咩举动咯。 但我几大 啲 X 突然上抢麦咁样，哇，好惊噶嘛！ 唔知佢讲咩嘛？ 系啊，或者你个 X 即系嗰个 X 揽住你嘅新娘子揽咗超过十秒咁样， 大家又谂多咗啦。点解嗰个揽住条腰？谂十秒，我觉得五秒啫，搭膊头啫，同埋 系啦系啦系啦，佢话 好多选择嘅， 系啊，佢话呢啲，但系有啲婚嫁嘅专家就话咧，就喺大家摆酒或者宴会啊晚宴嘅时候咧，就真系尽量啊唔好请啲 X 啊，就避免尴尬嘅情况出现，除非你真系好确定你个 X 咧真系。首先有固定的另一半啦，或者结了婚啦，生了仔咁样啦，或者你的男朋友或者未来老公啦，都完全不介意啦，或者调翻转头，嗱头先讲咗女仔个版本啦，即系新娘子请啲 X 啦，咁如果你话新郎哥请啲 X 咧，我够胆讲喺香港咧，十个人入边咧有十一个人都应该唔得嘅，即系你话如果我而家同阿小白系结婚啦，咁啊小白系女性嚟嘅，我系男性啦，咁阿 O 话啊老婆啊，不如请啲 X 啦，咁样我请 男仔啊， 有两三个 或者拍过拖咁样， 有两三个以前嘅女朋友好 friend 嘅咁样，请佢嚟，佢哋话想嚟饮咁样得唔得？一定话唔得噶，得嘅话然咯，真系好低，除非突然间有一日太阳系从西边升起， 系啲乜嘢原因啊？可以令到呢一位嘅泰国新郎哥 系可以 咁 豁 达 咧？ 系啦， 咁豁达 系啲乜嘢原因呢？ 我都谂唔到，可能泰国人宗教影响， 可能系 宗教影响比较大爱一啲啊？唔知 大家嘅文化都非常不一样啊！ 我估香港都好难啦、啊，即系头先话，即系如果你系做男人嗰边，咁你嘅太太结婚请啲 X 就你话好难宣之于口，但系都算啦，勉强啦咁样。管理好啦，唔好嚟饮啊咁样，我惊我打佢啊！ 通常咧都系叫做通知 X 一声。 咁就算噶啦嘛。即係大家最基本嘅做法就係咁樣。 但係你調翻轉頭，如果真係女士即係個新郎哥話要請啲 X， 我真係覺得即係都幾可肯定，唔可以發生呢一件事啊嚇，係冇可能噶，算啦，係啊。啲 X 只能夠喺你嘅社交平台嗰度啊，遠遠咁樣憑吊住你，我、哦、已經嚇乜、啊、原來。小白已經結咗婚啦咩？ 咁、哦、咪好咯，即係通常咁嘅心態啦。 係啊，咁啊都幾有趣嘅一個叫做國際嘅新聞啦。 大家諗下咯，大家諗下自己相處之道，真係問下自己呢個問題，我可唔可以有呢個容人之量咧？算唔算係咁咯？係咪可以咁闊達咧？ 係我都唔係好認識，不過都你當趣聞咁樣聽下啦。咁大家即係籌備婚禮嗰啲朋友仔啊，一切順利啦！啊， 加油啦嚇！ 係啊。今日早上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啊，唔系 Two at the Time 啊，系 Five at the Time 啊。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说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受害人行骗，两个都爱，三个人冒险。 嘅嗰个江海加 Edgar Two at a time， 室外温系15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晚有波睇喎，小白。 诶，今晚欧联嗰啲啊？ 唔系，重要嘅赛事啊吓。3:30开波， 热刺对曼联唔 系啊，就系、是、曼联主场迎战热刺啊吓，咁啊， 翻老家、啊、摩连奴， 场内场外咧都一样咁好睇。当然咧，大家睇到摩连奴啦，翻返去奥脱福啦，究竟啊、嗯、会得到嘘声多定系掌声多咧？咁因为你有阵时英国嗰啲球迷咧又好理性嘅，佢见到热刺即系虽然系对方嘅即系曼联主场啦，但系热刺系敌人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摩连奴回归咧，咁即系喺奥脱福咧， 佢 系 敌人而家。 系啊，但系摩连奴教热刺咧，又真系头嗰三四场都真系几劲下教得，即系有阵时都有一种 识 英雄重英雄嘅感觉，就系话啊，都真系几强劲嘅一队球队咁样，即系再次重拾翻正轨啦，重上正轨啦，将热刺呢队球队咁样，咁啊三场不败啦吓，直情唔好话不败，三战全胜添啊热刺，咁啊摩连奴咧上年 摩连奴谦厚咗你觉唔觉？ 系啊， 即系冇之前，即系大家都叫做牙刷噶嘛，话佢。而家好似个人收敛咗啲， 因为有外国嘅有足球媒体讲过咧，话今次咧摩连奴大热刺咧，佢冇得用以前嗰种方法去教，因为头嗰三叉戟咧，孙兴文啊，以至哈利简尼啊，同埋咧呢个阿里咧，全部都已经系球星级别啦、 嗯。 而呢一种球星级别咧，仲系佢哋嘅球会咧内在咁样培植出嚟嘅、 嗯。 所以佢唔能够咧好俗称好大支嘢咁样嚟到话，嗯，我中意点摆啊，点摆阵。 人哋系根深蒂固嘅青年军上嚟。 系啊，人哋本身系 blue blood 噶嘛，即系蓝血噶嘛，土生土长噶嘛。反而咧外来者系摩连奴啊、 嗯， 所以摩连奴咧就虽然佢都想变改一啲球队嘅风气，但系都唔够胆大改啦，同埋都系做一啲轻量嘅微调咁样咯、 嗯。 所以反而呢一种咁嘅教法或者咁嘅相处方法咧，令到佢同球员咧close 咗 吓， 因为佢冇嗰下官威啊， 系啦， 即系佢走亲民路线。今次啊吓，今次嗱，我难保摩连奴可能下次去另一队球队教，譬如去咗法国嘅波尔多咁先算啦。佢、一样会重拾翻嗰种好霸权嘅官威啊。但系佢今次喺热刺真系用咗另一个嘅执教嘅方法啦，或者管治嘅方法啦，所以几得民心，好似话传说啊吓。咁啊，睇下呢一场球赛 啊，曼联啲人实靴佢啦，喺热刺嗰度教得咁好。喺曼联嗰度就即系一镬粥咁样。 系啊，呢啲都系有啲恩怨情仇啦。摩连奴上年咧12月咧就完尽红魔鬼啦，相隔咧一年之后咧，终于再执教鞭，依然咧离不开英超和出任呢个教练生涯咧第三支嘅英超球队啊吓、 嗯， 就系热刺嘅主帅啦。热刺逆帅之后咧，效果显著啊，近两场嘅英超同埋一场嘅欧联咧全胜啊。咁啊，今次都睇到你点睇啊？你觉得曼联定热刺啊？ 你问我，我会觉得热刺啊， 热刺系嘛？ 系啊， 就算唔赢都和波，即系就算唔喺奥脱福赢到波， 都 会和波咯。 曼联咧，即系我同你都唔 呢叫咩？坐和望赢啊，系嘛？ 咁而家曼联呢排即系又低沉咗少少， 系嘛？ 又讲紧嗰边啊，讲紧个领队炒唔炒？呢边个领队系三战全胜， 系啊。 咁你拍埋你都知点比啦。 系，所以都大家都不过都要睇嘅，即系3:30开波，即系讲紧今晚凌晨啊。咁啊，依然有其他英超开快车啦。咁譬如讲紧咧，即系呢个车路士咧就会迎战咧阿士东维拉啦。咁啊，至于咧即系利物浦方面啊，主场迎战爱华顿啊，反而咧榜首嘅利物浦咧，可能冇乜人睇啊今晚。因为大家会 swap 咗去睇， 或者联赛咧一去到其中一队一枝独秀， 系 另外嗰啲咧就喺度食紧尘嘅时候咧，哇！其实成个联赛嗰个感觉咧，会系好唔同情况，就好似咧即系德甲咁样、 嗯， 经常见到咧就拜仁放出嚟啦， 领放 系啦，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即系有几年都系。咁你个德甲嗰个叫做竞争性咧，系好低，大家一齐争咩咧？争第二、争第三、争第四，争咧就争个欧联资格， 嗯， 系会系咁样咯。 系啊，咁啊，所以 都今晚除了看呢一个情况咧，仲可以睇下呢一位球员嘅新动向，就系、是、都有追踪住佢啦。瑞典嘅球星伊巴谦莫域啊吓，咁啊盛传咧将会回归啦欧洲嘅球坛啦。据英国嘅传媒透露咧，除咗意甲嘅 AC 米兰啊，同埋咧博洛尼亚之外咧，亦都有英超嘅球会咧想罗致呢一位鬼才啊前锋伊巴谦莫域啦。咁啊，英国嘅每日电讯报就透露啦，自伊巴谦莫域咧早前啊宣布咧唔喺洛杉矶踢波之后咧，已经有超过咧一间嘅英超球会咧向呢位咧38岁嘅老将咧抛出橄榄枝啊！不过咧，相比咧英超啊，伊巴咧更加喜欢自己钟情嘅意甲咁啊！好似话成数方面咧，伊巴谦莫域咧踢翻自己咧喺2010年咧至到2012年咧曾经效力过嘅 AC 米兰嘅机率咧就最高嘅咁啊！佢哋伊巴曲曾经喺意甲嘅联赛咧，61场上阵啊，攻入42球啊，几乎咧即系每一场都入到一粒波啊吓，咁真系好劲嘅。咁虽然伊巴今时38岁啦，咁、但系伊巴谦莫域嗰一种叫做有少少投机式嘅踢法咧，系可以踢到40岁嘅。 系， 同埋佢嘅身体质素咁强悍咧， 佢系好厉害嘅，真系 战神嚟噶嘛， 战神啊，佢 女布嚟噶嘛， 射波嗰下记唔记得啊？ 系啊， 哇，佢嗰好似就系倒挂嚟噶。 同埋咧，你如果早一两年你有听睇开佢踢下美职联啊，有阵时睇下电视嘅精华咧。佢真係崩開嚟，崩開嚟！有啲後生仔21歲咧，俾個38歲嘅，即係媒體係咁形容嘅 old man 啊！你知喺球場上面38歲嘅 老人啦，係啊， 俾個 old man 崩開咗啊！ 係啊 ，get a punch 咁樣嚇。 咁啊，其實睇到伊巴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嗰種強悍嘅踢法咧，係的而且確有一種霸氣喺度啊！即係可能佢譬如踢過巴塞啦，咁、巴塞又同當其時嘅領隊又唔係好啱啦，係咪先？咁所以都係呢啲嘅問題咧，佢自己會覺得好似糟蹋咗佢咁樣。佢、係有一個咧，我感覺係。你唔係個個領隊駕馭得到嘅球員， 梗係啦，即係除咗大牌大名之外，仲有佢自己嘅脾氣啦，有自己嘅， 佢都唔理哥迪奧拿嘅， 係啊，所以都幾有趣啊！睇下呢個伊巴會去邊度踢波啦。咁啊，如果真係重返英超嘅話，都係球迷嘅福氣嚟嘅，唔係話米蘭好咁樣。咁啊，即係今日咧，今朝 Sport 你講到嚟呢一度啦，同大家睇埋天氣好唔好啊，小白？ 係啦，咁天氣方面啊，早上清涼，日間啊天晴雨及咧就非常乾燥，最高氣温都去到21度嘅。今日夜晚啊漸轉多雲，吹和緩至到清勁偏北風，離岸間中啊吹強風嘅喎。咁啊，展望啊，明日有幾陣雨，氣温會顯著下降。明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噶。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转头啦，听完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清凉，日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啦，咁再提一提你啦，咁啊较早前啦。太和站发生的事故已经是妥善处理好，现在东铁线就是太和站发生的较早前的事故就已经妥善处理好，不过现在大学站仍然是关闭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熱鬧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誤會，俾人拉咗，又或者整親受傷，就唔值得。 我有個同學而家去咗嗰度，我都係打俾佢，叫佢快啲離開先。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三嘅朝早8:08啊，今日虽然系星期三，但系除咗有我彭仔响树咧，亦都有朱海婷啦。 早晨啊，彭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系啊，今日听到我把声，但系系星期三嚟嘅吓。 咁啊，即系人脚上有少少特别嘅调配咁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会咧系今天咧即系听住晨光第一线咧都系开开心心嘅。咁啊，而家咧出边都几干燥喎。 系啊，开心之余仲要保暖啊。因为咧，睇翻今次我哋就讲咗个相对湿度先啦，系45%啊，即系话低过50% 嘅湿度咧， 系 好少见啊，所以亦都附送埋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啊。 冇错，咁至于温度方面咧，现时录得咧系15度嘅啫，都算系非常之清凉啊吓。今天咁啊，会唔会啊，女士们咧都特别咧对于嗰个湿度咧系敏感一啲咧？ 会啊，其实咧你我谂你男士们都会感觉个喉咙已经话俾你知啊，朝早一起身咧真系好觉得好干涸啦，同埋。一系就要清一清喉咙，一系咧就呢排因为实在太凉啦，好多人都系有上呼吸道啊，呢、一个下呼吸道嘅感染啊。 有时咧啲冷空气咧，一起身嘅时间咧，一下唔适应咧，我就最容易就会系咁打乞嗤咯。 哦，或者有啲人系干咳啊。哦， 干咳又会 即系太干，你咪喺嗰种敏感咳。 即系就连续打几个乞嗤之后咧，就搞到咧会个鼻咧即刻。蒙咗啦， 但系今日你把声 OK 啊？ 一半半咧， 我把声有冇都好翻啲啊？ 好好多， 七成啦，好咗七成啦， 系咪啊？而家啲即系冬天一转入咧，嗰啲嘅病菌咧，真系好似又劲咗啲咁样。 系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讲埋个天气啊，好唔好啊？ 好 啊！早上清凉啊，日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吓，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1度啫。今晚咧就会系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就系吹强风。留意啦，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明晚即系星期四晚系相当清凉。至于本周中期后咧，就系风势。颇大，通常都系噶啦。我哋话冬天咧，仲咁啱洒两阵雨咧，就乘机系更加冻噶啦。 一定系咁样噶啦。咁啊，如果系即系呢个听日嘅时间，你谂住都会早出晚归嘅话咧，咁啊更加咧比今天嚟讲要带定更大件褛都未定啊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嚟到星期三，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有位嚟自恒生银行啊，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柏仔。 吓、啊，有好多咧，都同啊外边世界咧个经济情况咧，啲动荡嘢都几多嘅关系啊吓。咁啊，先嚟逐样讲啦，先讲下咧就系、是、中美嘅贸易谈判咧，就特朗普又有新举动，系咪咧？ 冇錯啦，咁特朗普咧最新嘅講法咧就話咧同中國嘅即係個談判咧就似乎咧出咗啲阻滯啦，咁就唔排除啦，可能咧如果真係要達成協議嘅話咧，可能要去到咧佢嘅2020年11月大選之後咧先有機會達成嘅。咁佢講呢番説話，咁當然咧就令市場就失望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咧美股道指咧琴晚咧就跌咗280點啦，咁而避險嘅日元啊、黃金啊都升咗啦。咁而家日元最新係報108.62對一個美金，咁比起我哋星期一傾偈嘅時候講緊係109.70啊嗰啲位置咧，就差唔多咧係日元咧係升咗100點噶啦。咁而個金價亦都係啦，咁金價而家今朝在亞洲市場啊報1477美金嘅，咁亦都升咗幾十蚊嘅喺呢兩日裏邊。 啊，咁啊呢一啲啊即時見到有一啲嘅反應啦，咁啊似乎如果係咁樣再拖落去咧，哇過埋佢哋嘅大選都有排搞咁樣嚇。 希望可以早少少啦，因為而家嚟講，似乎咧就雙方都有一啲嘅，我又唔會話真係太過憂慮嘅。咁但係始終嚟講嘅話咧，就美國嗰即係貿易代表嗰方面亦都講到嘅，就話咧如果喺今個月嘅15號咧都唔能夠有咩協議達成嘅話咧，咁美國咧方面咧亦都會咧係即係本來對中國嘅1250億嘅貨品咧，美元嘅總值貨品咧就係、是、有豁免個關税15% 嘅。咁但係如果豁免期到咗都唔能夠簽署嘅話咧，咁而家市場就驚咧，就可能咧就美國就會徵嗰類嗰個系列嘅關税。咁呢咁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會對個市場係個氣氛可以話雪上加霜啦。 啊，咁另外咧就美國除咗話咧對我哋中國咧即係落手咁重之外咧，其實佢都向呢個法國咧同樣係準備係徵一啲產品關税喎，法國方面嘅係咪咧？ 是啊，咁其實咧，大家就以為咧，就明年就美國大選年啦，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啊，應該就唔好搞咁多事啦，即集中火力就去即係去大選啦。咁點知唔係喎？咁佢咧喺星期一嚟講嘅話咧，就宣布咧就話而家咧就準備咧就對法國嘅紅酒啦、酒袋啦、乳酪啦，就準備咧就徵關税。咁個原因點解咧？就佢就講啦，佢就話咧，因為法國咧就對美國個科技公司咧就徵税，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報復咁即係法國咁樣樣。咁咧就其實有一樣嘢幾值得留意嘅，咁佢就亦都講啦，佢就話咧其實除咗法國之外咧，奧地利、意大利都同時咧係對美國嘅科技公司咧係徵税，咁所以咧佢亦都會咧係研究咧對呢兩個國家咧亦都係會徵報復嘅關税。咁但係咧有一樣嘢要理解啦，因為咧之前咧咪講過美國係指控歐盟咧就補貼空中巴士嘅，咁其實當其時咧已經係對個酒啦同埋乳酪咧係而家係徵緊咧係25% 嘅關税噶啦，咁未知如果佢再加上去嘅話，會加幾多上去啦？咁而咧，琴日嚟講嘅話咧，法國總統就揚言咧就話，如果特朗普咁樣做嘅話咧，亦都會咧係對美國咧係作進一步嘅報復嘅咁樣樣。咁而家咧就美國咧就暫時咧就做緊即係對公眾做緊諮詢嘅，咁去到1月14號咧就會定出咧對法國邊啲酒啊、邊啲手袋啊、邊啲乳酪啊就會係徵關税，同埋會徵幾多啊？咁個清單咧就會1月14號咧就會係定落嚟啦。 啊，咁啊，即係各國咧啲領袖咧，大家都係小氣有個方丈咁樣啊，即係大家都唔能夠即係示弱啊。咁啊，另外咧睇下印度方面啊，我哋又轉下嚇。咁啊，印度方面咧就好似啲黃金嘅入口數字，11月份係咪已經出咗咧？ 冇錯啦，咁印度咧係全球第二大嘅黃金需求國，中國係第一，印度係第二，咁所以咧佢嗰個黃金嘅需求咧有多與少咧，就對個金價咧亦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咁佢十一月份嘅黃金嘅入口數字咧達到71噸嘅，咁睇翻佢10月份嘅數字咧，即得40噸嘅啫。咁短短一個月裏面咧就增加咗咧，講緊成78% 啦。咁呢個係幾顯著嘅。咁但係咧當然大家唔好就咁睇話啊，40噸就71噸就好似好勁咁啦。因為咧如果按年比嚟講嘅話咧，印度嘅黃 黃金喺十一月份嘅入口咧，仍然都係跌緊16%嘅。咁即係話其實佢個黃金嘅需求都仲未翻到嚟嘅。咁啊，根據我嘅即係計算啦，咁啊，根據路透社嘅每日收市價去做一個計算啦。咁啊，十一月份咧，個黃金嘅平均價咧就1469美金嘅。咁啊，睇翻十月份咧。十月份咧個平均咧就1494，咁其實爭幾廿蚊就爭廿蚊到嘅啫，咁其實都唔係爭好多，咁即係反映咧就話，似乎去到挨近1500嘅時候咧，嗰、那個黃金嗰、那個即係息金嘅需求喺印度嗰方面嚟講咧，就似乎咧就係、是、即係會好弱下嘅，咁即係話如果金價要過1500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事，咁當然啦，我哋見到琴日個金價都飆升咗成10蚊，咁我最主要我相信唔係同印度個關係啦，最主要都係同頭先我所講，就話特朗普可能要同中國嘅貿易可能要延遲到2020年11月份大選之後，咁呢啲消息就令到市場咧就個避險嘅情緒升温啦，咁啊令到資金啊走去黃金咧，令到金價上升。咁但係當然啦，嗰、那個實質嘅需求嘅情況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嘅，因為如果冇實質需求嘅話咧，單係嗰、那個避險需求，如果避險嘅因素一唔存在咧，個金價亦都可以跌得好快嘅。 係咁啊，印度嗰方面啊，主要都係去翻佢哋嘅傳統分價嗰個需求啦，黃金嗰個嘅入口嚇，咁啊睇下佢哋嗰邊會唔會多啲人即係分價有嫁娶啊？ 佢哋而家呢個時候就係佢哋個好多印度節日啦，同埋嫁娶就係呢個時候，因為印度好得意嘅，印度咧喺個喺個4月份至10月份呢個時候咧，就係呢一個即係種植嘅時候，就係佢哋嘅所謂嘅 monsoon season， 就係個雨季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候嚟講，我咧佢哋好少分假，因為一路咁樣落大雨啊，只腳都浸曬水啊。咁你唔喺嗰陣時候咧，就會有啲咩分假嘅情況？ 即係可能去到年尾嘅時候咧，就有啲喐動啦嚇。 係啦，因為天氣好啦。 咁啊，去到再近啲我哋香港啦去到睇呢個日本方面啦，因為我哋禮拜一嘅時間咧先有講過日本咧。即係嗰個刺激經濟嘅方案啦，嚇！咁而家好似話咧，就又想話加大嗰個刺激嘅力度喎。 加碼咁啊！就我哋星期一其實同大家報道過㗎啦，就話咧就日本咧因為個經濟弱嘅關係啦，咁所以日本政府咧就計劃咗一個10萬億日元嘅刺激經濟方案。咁但係咧據路透社嘅引述嘅日本官方嘅消息就講啦，咁就話咧10萬億咧似乎咧都唔夠咧係去刺激個日本個經濟啦。咁啊而家要加碼，咁啊加大到咧係13萬億日元咁樣，即係大概係講緊咧係1200億嘅美元咁樣嘅。咁呢個數字都係相當之大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啊當中佢就話咧3至4萬億嘅日元咧，就會攞嚟咧做投資啦，同埋咧做商業借貸嘅。咁啊，其他7至8萬億日元嘅資金咧，就會直接咧係增大呢個政府嘅開支嘅。咁啊，睇下佢係咪真係會有咁大嘅刺激嘅方案咧？咁如果會嘅話咧，咁啊理論上其實對日元嚟講係不利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日元咧最主要係反映緊咧嗰個避險嘅情緒啦，個中美貿易嘅關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個日元咧又再升咗上嚟嘅。 係咁啊，除咗話日本我哋關心啦，就澳洲方面亦都係咪有一啲新嘅消息咧？ 是啊，因為日本澳洲咧，琴日咧就議咗息嘅，咁啊議完息之後咧就維持所有嘅息率咧就不變啦，喺0.75% 嘅水平啦。咁、那個聲明裏面嚟講過咧，澳央行行長嘅諾威咧就都冇減退到啦，咁都話咧就會為咗要保持個經濟穩步發展咧，佢就唔排除咧會進一步減息咁話咁樣嘅。咁而佢當然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佢再減息減到0.25%，如果經濟再唔好嘅話咧，佢就會當然就會量寬啦。佢之前都講過啦，咁所以市場係驚嘅。咁而家按照個澳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佢要去到明年五月份咧個減息機會先達到70%，咁即係話短期裏面咧都未必會減息嘅。咁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所以咧就市場就喺澳央行嘅議息會之後咧，我哋見到澳元嘅匯價進一步上升嘅，咁而家升到去68.48。咁而中國同美國嘅貿易咧，可能要延遲，都出奇地冇對個澳洲紙帶嚟啲咩影響喎，澳洲紙都係上咗嚟。咁所以呢個係值得留意嘅。咁當然啦，因為特朗普講嘅嘢你又唔可以盡信嘅。佢今日話得嘅，聽日可能話又就快得噶啦，係咪先？ 又拍曬膊頭， 但係咧好難講嘅。咁所以就你見到就個市場嘅反應都係。 即係好個別嘅。就算你話日元上升，又唔係真係上升得好多。咁、澳洲紙又冇因為咁樣而俾佢受影響。咁所以我哋即管咪留意住個中美貿易啦。始終呢樣嘢係阻到金融市場最重要的一樣嘢嚟嘅。 係好嘅，咁啊繼續留意住啦。咁我哋啊下個禮拜一嘅時間咧，先再請阿温卓培咧同我哋咧即係分析一下咧外圍嘅市況啊，點樣影響嗰個嘅經濟嘅表現啦、啊、咁下個禮拜再同你通話啦。多謝你，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嗰晚瞓下，痛醒咗啊，咪叫佢去截车咯。 凌晨四点几冇车、啊，于是乎搭的士去咯。 痛咗好耐啊，最后咪又系要开刀咯。 生日除咗你自己，相亲都系主角。电视节目《生日快乐》，每集主角亲自访问父母，回忆自己出世当日种种点滴。细微一个生日，对两代人有咩意义？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二台通识六十秒。 讲起印尼食物，除咗沙爹、咖喱、虾片、捞面之外，你有冇听过索多汤呢？ 我知啊，索多汤又或者叫做梳多汤，喺印尼非常受欢迎，无论喺餐厅、路边摊，定还是喺夜市都可以揾到。 基本上个个印尼朋友都识整，不过每个屋企煮出嚟嘅味道都会略有不同。 由于印尼是穆斯林国家，索多汤会以牛肉或鸡肉作为主要材料。 其余的材料还包括香茅、南姜、丁香、红葱头、红辣椒、芽菜和鸡蛋。 吃的方法是先将饭放入汤里面，然后切啲青柠，放辣椒和其他配菜下去，再放埋甜酱。捞好之后，印尼朋友还习惯配埋虾片一起吃添。 索多汤由咁多种材料煮成，难怪包含甜、酸、香、辣咁丰富嘅味道。啊，讲起咧，我都好想饮啊！你想唔想啊？ 讲开都想、啊。 最多我买材料，上网学整。今次等我哋下厨，大个惊喜俾你屋企嘅印尼姐姐啊！ 又好啫。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啊！听完呢、印尼特色嘅汤咧，俾多一个参考俾大家。印尼华侨小白点话？ 唔系啊，我屋企先系华侨，虽然我都系我屋企嘅，我阿爸阿妈系华侨。 哦，系咪？ 系啊。 哦 ，OK OK， 接近印尼嗰边嘅，诶、啊，嗰啲汤仲有咩叫法话？ 索多。 哦，即系仲有一个名字可以叫 系啦， 索多， 索多系个音要咁样去 啊。哦，参考一下啫， 参考一下啦，大家。 我系白元浩啊，最正嘅朝头早咧就梗系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啊，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送多个私分俾你，佢都好健康嘅。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咧，今日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举行 Smart Beats Expo 创智营商博览嘅。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香港贸发局制造业拓展高级经理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博览嘅亮点嘅噃。Eddie 早晨， 早晨。 嗱，咁不如咧都同我哋介绍下今次活动嘅宗旨啦，同埋其实博览点样可以针对中小企嘅需要提供帮助咧？ 其实环球经济格局而家不断变化咧，为我哋嘅企业带嚟各种唔同嘅挑战同埋商机，中小企咧必须要加强装备，通过升级转型咧引入创新科技，紧贴我哋嘅市场趋势，先至可以满足到消费者嘅需求同埋保持竞争力。我哋希望呢个展览可以全方位帮到中小企创新升级，提升佢哋嘅生产力同埋竞争力。今年创智营商博览咧已经嚟到第三届啦，今年嘅主题系集科技智慧、创商业思维，围绕住三个商业领域，包括智慧城市、智能生活和智能商贸。很多业界的领袖呢 在我们的研讨会会分享他们的专业见解，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亦都会展示最新的智能产品和技术方案，带领中小企业探讨在各个范畴的庞大商机。而当中智慧城市将会环绕住流动通讯、物联网、自动化技术和绿色科技等范畴，由国际知名的网络无线通讯设备商、地产集团、智能办公室技术供应商和政府部门探讨如何改善城市生活和当中的巨大商机。而智能生活就有专家分享电子竞技、健康科技、虚拟实境和扩增实境等技术怎样跟生活息息相关，给中小企在这些热潮底下怎样把握机遇拓展新的业务。至于智能商贸就涵盖电子商贸、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帮助中小企规划多元潜力的商贸模式，以创新科技解决各行各业的痛点。 Idea， 咁唔知今次嘅展会咧有边啲嘅亮点同埋重点活动咁咧？ 今年展览咧，我哋有超过400间嚟自3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参展商。博览里边设有五大展区，当中包括汇集超过40个本地同埋海外初创企业嘅初创专区，有嚟自世界各地发明家嘅创新发明区，亦都有云集唔同地区嘅商会同埋贸易推广机构，特别系介绍大湾区嘅营商同埋投资机会嘅环球商机区。還有展示各種最新技術的科技區，以及提供電子商貿和數碼方案的營商方案區。當中的焦點就包括今年在環球發明區就會有多位發明家帶來各種創新的發明，而香港出口商會將會與日內亞發明展主辦機構共同協辦第二屆亞洲發明展覽會暨比賽，在我們創智營商博覽期間進行評審和頒獎，大家可以得到亞洲尖端科技發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展覽會期間會舉行40多場研討會，邀請專家剖析環球市況、人工智能商機和網購和社交媒體最新的潮流。當中的星級講者就包括 Comscope 公司技術經理李棟南先生、香港電訊有限公司高級事務經理葉安迪先生、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高級經理李慧芝女士、IBM Hong Kong 資深信息技術安全顧問許思洲先生等等。 咁喺大灣區發展嘅大趨勢之下咧，咁啊中小企咧都會想參觀呢個創智營商博覽2019取經嘅。咁有啲咩活動係佢哋絕對唔能夠錯過嘅咧？ 今次咧，廣東省商務廳就聯同我哋貿發局咧，喺創智營商博覽舉行期間咧，將會合辦大灣區合作創新研討會，去介紹物聯網同埋自動化產業嘅應用發展。我哋邀請咗大灣區嘅領導啦，同埋區內行業代表分享有關嘅經驗，為有意喺大灣區發展業務嘅中小企提供意見。研討會之後咧，我哋仲安排咗粵港澳大灣區嘅交流酒會，俾香港嘅中小企有機會同大灣區嘅領導同埋行業代表會面交流，直至開拓同埋打通人脈網絡嘅。另外咧，貿發局亦都將聯同廣東省商務廳同埋澳門投資促進局咧，喺博覽今日宣布合作建立粵港澳經貿合作信息平台，向企業介紹粵港澳最新嘅經濟、商貿、投資等發展狀況，推動粵港澳三地嘅共同發展。 咁咧，我都知道啦，其實貿發局咧，亦都特別同呢一個工業貿易處咧，就合辦呢一個創科成就品牌噃，咁啊幫呢個中小企了解品牌策略啦，可唔可以都介紹下活動嘅重點咧？ 呢個係一個研討會嘅系列，喺兩方面咧研究香港中小企點樣利用創科去打造品牌。第一個咧就係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嘅威力，即係點樣利用機械技術減省保安人手啦，同埋善用人工智能去優化營運。第二個咧就係如何利用影響力行銷，即係運用 KOL 制定營銷策略，幫助中小企展現品牌魅力。 嗱，創智營商博覽嘅內容咧非常之豐富啦，仲要係免費入場，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快啲去登記入場證啦。嗱，而 Eddie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講一次博覽會嘅開放日期咧？ 好啊，創智營商博覽咧會喺12月4日到6日喺灣仔會展舉行。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詳情同埋免費登記入場證咧，可以瀏覽我哋嘅官網 www.hktdc.com/smartbizexpo。 今日唔該曬你 ，Eddie，thank you。 咁我都唔该晒你啊，思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正是英国参加北约领袖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特朗普强调，两国作为伙伴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马克龙就说，知道自己之前对北约组织的评语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但强调自己和有关人士站在同一阵线。马克龙上个月初形容北约脑部死亡，又指美国早前撤走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驻军，事前没有咨询北约意见，令他觉得美国正是减弱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外界因此分外关注马克龙今次在英国和特朗普的互动。传媒认为特朗普和马克龙会面期间就北约议题的回应立场较为温和。较早之前，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马克龙的脑部死亡言论令人讨厌和非常侮辱，又使北约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决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报告，并且公开报告内容。特朗普再次否认做过错事，批评调查是猎巫行动和非常不爱国。报告指控特朗普以冻结军事援助，威逼乌克兰承诺协助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又阻挠证人前往国会作证，有关行为是违规，违反总统誓词和滥权，更加有妨碍司法程序之嫌。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说，司法委员会之后将会接手弹劾调查，但情报委员会的调查不会停止，如果获取新资料，可能会在加以调查之后向司法委员会提交附加报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敦促供应商将业务转移出美国，以避过美国制裁，做法是鼓励供应商违反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基于安全考虑，今年五月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要求部分供应商申请特殊许可，才可以向华为出售设备。罗斯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华为建议供应商转移出海外，凸显问题需要解决，但他未回应报道指华府可能调整中国产品之中美国技术含量 25% 的出口限制，只是说商务部一直考虑这一类的行动。另外，美国政府据报在今年较早时候考虑过将华为列入财政部指定制裁名单，虽然计划最终搁置，但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重新提出，华为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7点，跌2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21美元，卖出1,477.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清凉，日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天富海湾少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咧排到过咗天富海湾少少噶。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风力楼。龙翔道去观塘彩虹村快线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咁另外啦，较早前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 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0接受报名啦，主题是有家好雇主，鼓励雇主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帮到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他们上班就会更加落力，公司都得益的。 是啊，我们企业都支持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你公司都快点报名啦。 详情请浏览劳工处好雇主约章网页。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啊，8:38啊，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先嚟睇下咧，今天嘅香港文汇报嘅内页港文嘅报道啦，就主要讲到话咧，啲社会事件咧吓，即系多月以嚟咧，就令到香港经济情况急剧恶化。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表示啊，特区政府将会在短期内系推出第四轮嘅纾困措施，为香港市民解困嘅，并且咧协助保住员工嘅就业机会。佢并且形容啊，市民都希望咧区议会选举前后大约有十多日嘅宁静能够系持续落去嘅，让香港嘅经济咧可以有复苏嘅机会。不过街头暴力复现啦，咁有如咧就好似倒咗一盆冷水落去咁，所以咧遏止暴力仍然都系特区政府嘅首要任务。咁佢话咧，我真系好希望啊，我哋每一个香港市民咧都要珍惜香港多年以嚟咧建立嘅生活同埋香港嘅实力，就唔好咧就再让佢咧系被破坏啦。咁讲嘅。咁林郑月娥咧，寻日就系喺出席呢个行政会议前咧，就系会见传媒时候，咁就系讲到咧呢一方面嘅。咁啊，其中咧， 佢亦都有係講到咧，就政府咧係一直密切監察一啲嘅情況，以推出咧一啲嘅紓困措施，達至咧就撐企業、保就業同埋係疏解民困嘅。咁而佢會。佢亦都講到話咧，就計八月、九月同埋十月動用大約係200亿元推出嘅三輪紓困措施之後咧，就政府咧會喺好短期之內就會推出咧第四輪嘅紓困措施啦。而有關嘅措施咧，係有針對性嘅咁講嚇。咁而佢亦都咧係指出咧，香港正係面對外憂內患。咁外憂咧就係指中美貿易糾紛同埋外圍經濟嘅不穩定，而內患咧就係過去差不多咧半年嘅社會動盪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香港文匯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經濟日報方面嘅要聞講到啦，鄧炳強週五以一哥身份訪京兩日嘅，反修例風暴至今咧持續咗半年啦。特首林鄭月娥要止暴制亂，依靠咧就係警隊執法。咁啊，報章咧就係獲悉啊，喺上月19日上任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星期五起将会访京，展开首个以一哥身份的两日访京行程，将会拜访北京的公安部和港澳办，预料有机会就是和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以及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会面。据悉由于民阵就是申请星期日再举办大游行，一哥将会在当日就是坐凌晨机就是返到来主持大局。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上任两个星期，一直都是马不停蹄咁处理社会嘅暴力事件，佢嘅四大工作目标包括咧继续系止暴制乱、加强应变咧如山竹、反修例暴力等嘅事故能力，更加着重咧就系做好应对重大事故、天灾人祸同埋反恐嘅工作，与社会重新建立有效联系，团结公众力量，全方位支援同事。据悉咧，邓炳强按警队嘅惯例喺上任初期访问北京，今次随行嘅人员咧亦都包括新任嘅警务处副处长行动萧泽颐、一哥嘅副官等等嘅，一行咧就将会星期五出发去到北京。拜会北京重要的单位，打下招呼，打通人物，助助就是帮助加强未来是沟通的合作，意义重大的。这个是星岛日报方面的要闻。 谢谢 Heidi。 再看看来自苹果日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铁锤帮连续两日劫金行，就是掠夺500万元的金饰之后，咁啊，保障话到怀疑嫌少啊，七名嘅贼人啊，寻日再度出动啦，分别咧就坐两架嘅车，咁啊准备前往红磡再劫金行，不过咧就黄雀在后，警方刑事情报科咁啊，英文叫做 hit team 啦，攻击队啊一早咧就已经尾随跟踪啦，去到何文田认为时机成熟嘅时候，将两架嘅贼车包抄截停，咁啊贼人驾车撞向警车以及咧就探员啦，佢哋企图逃走。探员咧开枪，咁啊击中咗一个嘅贼车，咁啊两架车加埋七个嘅匪徒咧就弃车逃走，结果全部咧就系被擒获噶，三名嘅贼人喺拘捕当中受伤噶，咁啊被捕嘅七名疑犯，咁啊话到20至27岁嘅，部分人咧有黑社会嘅背景，咁啊各人啊涉嫌串谋行劫，藏有攻击性武器，行使伪造文件，以及咧就拘捕被扣查噶。贼人使用的私家车和的士，其中的士在上个月20日在小西湾报失。消息话到，警方相信他们和前日以及大前日发生在土瓜湾和长沙湾两宗金行的劫案是有关的。警方今次破案，据讲是有人在行劫土瓜湾金行的200万元饰物之后，在黑道当中宣称就有老鼠货，即是贼赃放手。警方接获情报之后展开追查，发现该械劫集团在行劫土瓜湾金行之后，翌日再到长沙湾打劫金行，咁啊亦都咧就掠夺咗300万元嘅金饰，并且计划连续三日再去到红磡咧就打劫噶。于是乎，警方咧就锁定目标人物之后，派出攻击队咧就坐车咧就系监视佢哋噶。探员喺车上面检获500嘅牛肉刀、1把4尺长嘅大铁锤、口罩、手套、手提袋以及一个嘅车牌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睇东方日报嘅港文啦，就关心一下咧，律政司司长嘅郑若骅咧个即系伤势如何啊？咁样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就喺自从上个月中咧响英国伦敦公干嘅时候，就遭到示威者包围，并且喺混乱中咧就俾人咧就系推跌倒，咁之后咧就导致佢嘅 嘅左手腕咧脱臼啦，兼且骨折嘅。咁啊，其后一直咧行踪成谜，咁好似唔见咗佢成半个月咁。咁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朝早仍然系以呢个私隐为理由，就拒绝透露咧郑若骅系咪喺香港啊咁。咁但系港府咧，寻日晏昼咧就突然公布咧，就话阿郑若骅咧就傍晚咧翻嚟香港啦，咁先至咧系交代佢嘅行踪同埋伤势嘅。咁有学者批评啦，受伤请病假都系小事一宗啫。咁但系郑若骅咧仍然处理得咧好似一塌糊涂，咁啊欠缺咧政治智慧同埋公关手腕。咁就话咧，唔升任做呢一个嘅司长一职啦。咁话嗱，咁郑若骅咧佢翻到嚟香港啦，并且喺机场嘅贵宾通道咧系会见传媒嘅。咁啊，当其时见佢咧就受伤嘅左手咧仍然系包扎当中，而且咧就面容憔悴。咁郑若骅表示咧，上个月14号咧喺伦敦咧，即系出席一个演讲会嘅期间咧，就喺会场附近就俾示威者咧系推跌倒啦。咁佢就有讲到咧，当其时佢嗰个嘅左手手腕受伤啦，被诊断咧就系前手臂咧骨折，手腕部分咧脱臼。咁而喺英国咧就系接受咗一项手术。咁就將咧钛金属片以及系螺丝固定骨折嘅地方，咁啊预料咧佢嘅左手功能咧需要系三至到十二个月咧先至能够系完全恢复啦。咁而郑若骅就话咧佢嘅手系伤及神经线嘅情况咧喺手术之后咧稍有好转，但系仍然咧系有待观察嘅。咁啊点都好啦，咁我哋个人都系要有善心噶嘛，咁所以都会祝福阿司长咧即系早日康复啦，系嘛。咁呢个嚟自咧《东方日报》嘅报道嚟嘅。 明报方面嘅要闻咧就讲到啦 ，PISA 港排名跌，澳门咧就系爬头跃进嘅。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啊 ，PISA 系咪简称系 PISA 咧？我唔系好 sure， 不过读 PISA 吓。2018年嘅研究结果咧就琴日公布啦，喺79个嘅参加研究嘅国家同埋经济体系当中，香港学生喺阅读、数学能力咧系跌出三甲，排名第四，比上届咧系降咗两名，被澳门系超前噶。咁至于科学能力方面啊，本港嘅排名咧就维持第九，但系平均分咧就系2000年以嚟咧得分最低嘅。澳门咧喺三者嘅排名咧都系第三，而中国咧就系全部咧系排列第一噶。参与研究嘅本港学者认为，香港学生喺阅读同埋系数学能力系维持表现，但系学如逆水行舟，比澳门超前系警号。而科学表现咧就持续下跌，学者相信咧就系同学制有关，认为咧系时候讨论咧呢个教育嘅改革噶。咁啊 ，PISA 咧就系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去策划噶，每三年做一次。中大教育数据研究中心就系获委托，旧年咧邀请咗本港152间中学，大约系6037名嘅学生咧就系做电脑测试嘅，去评估佢哋嘅阅读啦、数学同埋科学嘅能力。嗱，今次咧本港嘅香港嘅学生啊，喺阅读同埋数学能力都系跌出咗三甲，阅读嘅平均分咧由2015年嘅527分咧就跌到去524分，数学嘅平均分啦由548分就系咧微升到去551分，两者都系排第四嘅。咁至于科学方面排第九啦，平均分咧就系517分。好啦，咁睇翻仔细数下啲排行榜啦吓。头先讲到啦，第一名系中国嘅话咧，就系阅读啦、数学同埋科学咧都系排第一，但系上一届嘅 number one 咧其实系新加坡噶。咁啊，今届啊，2018年排第二嘅咧就系新加坡啦。咁啊，喺三个范畴都系number two 啦。但系上一届其实咧，数学同科学咧阅读同数学咧系香港应该系 number two 嘅吓。好啦，咁啊，第三就系全线系澳门啦，三个范畴都系澳门。香港第四咧就系只系攞到阅读同数学啫，科学咧就系俾呢个爱沙尼亚咧就系排行第四吓。咁啊，大家 要加油啊！ 冇错， 系咯，澳门好犀利， 系啊， 仲冇得好强劲啊吓。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嚟自《经济日报》啦，《经济日报》亦都同我哋睇埋天气添啊，话到踏入12月，今日气温骤降啦，天气明显咧就会转冷嘅。天文台喺寻日朝头早尖沙咀总部录得最低嘅气温系13.8度，创咗入秋以嚟咧就最低嘅纪录噶。天文台预计强烈季候风信号补充周末影响香港嘅天气会转冷，周末咧咁啊低温会去到12度噶。 回顾翻十一月啊，较正常值小雨噶，咁啊嗰个雨水个雨啊吓。而今年啊，秋季平均嘅气温亦都较正常值为高噶。天文台话到两项嘅数据，亦都咧就平咗1884年以嚟有纪录嘅最低，包括最少雨嘅十一月，以及咧就系最温暖嘅秋季。天文台昨日公布十一月的天气回顾，咁啊话到本港阳光充沛，以及咧就雨量稀少，只系录得嘅微量嘅雨露少于咧就0.05毫米噶，系自1884年有纪录以嚟其中一个最少雨份嘅十一月，对上一次平纪录咧就已经系36年前啦。咁啊气温方面啊，今年九至到十一月本港秋季嘅平均气温啊高达26.1度，咁啊较正常咧25度咧系高咗1.1度噶，亦都系有纪录以嚟其中一个咧就最温暖嘅秋季，对上一次有纪录过咧就系26.1度嘅秋季咧啊，要数到2015年噶啦。咁啊，若果参考翻十一月嘅数据啊，咁啊呢一个月嘅平均气温系23度，较正常值嘅21.8度咧就高咗1.2度噶，亦都系有纪录以嚟十一月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最高嘅温度嚟嘅。咁啊，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琴日咧，隔晚美股咧麻麻地，今日有冇机会都影响港股咧？叫做下调啊？ 系啊，咁啊见到美股都连日咁样向下啦，咁啊最主要都睇到中美贸易战嗰度都似乎缺乏进展啦。咁甚至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都講，可能要到出年咧大選之後有機會達成到協議。咁啊，估物論呢啲係咪出口術都好啦，起碼大家都感覺到啦，短期內簽署首階段協議機會比較微啦。咁同大家投資者個預測咧，似乎有啲出入啦。咁變相就即係市況肯定係受到啲影響喺度。咁啊，美股琴日都曾經一度跌咗400多點嘅，美市先即係稍微收窄翻一啲跌幅啦。咁啊，睇翻啲港股 ADR 啦，普遍都係向下。咁啊，相信今日港股都好大機會要跟隨咧，即係有個比較明顯嘅低開。咁啊，睇翻近期嘅走勢啦，即係阿里上市之後啦，佢雖然曾經一度都氣氛有啲改善咧，大市咁，但係最近亦都跟隨外圍係有翻一啲調整啦。咁啊，琴日曾經都只一試過26000支持位啦，咁之後雖然能夠即係收復嗰啲失地收市啦，但估計今日有機會又要再試翻多一次啦，呢個26000嘅關口。咁啊，似乎上邊啦反彈阻力會喺26800啊到嗰度上邊啦。咁啊，短期即係都係消息主導啦，繼續受到呢個貿易戰嘅消息影響啦。 嗯，咁啊，个股方面咧，今日抽只咧建行出嚟讲下，因为都见到咧，有几只中资股，譬如阿里啊，以至腾讯咧，都叫做一路跌落去啊。咁反而咧有北水嘅资金追捧咧，连日来咧就入只建行。建行点解会系北水咁喜爱、咁活跃咧？你觉得，郭生？ 其实银行股就一路以嚟都对内地啲投资者，特别机构嘅投资者咧，吸引力系比较大嘅。咁可能佢哋即系比较熟悉嗰板。板块亦都个估值都系平啦，个息率唔错。咁当然即系如果你睇翻佢哋之前一啲嘅季度业绩嚟讲，就冇乜特别惊喜嘅。咁啊，大家对佢个收入嘅增速啦，即系比较平稳啦。咁资产质量好在都算系冇特别大变化。咁啊，所以即系市场对佢哋评级咧都系自大至稳定啦。咁我相信即系你话有啲不输。吸納啦，可能都係勝在貪佢哋夠平啦，同埋似乎個穩定性會比其他啲板塊高些少咁，但係即係喺目前啲水平啦，暫時又睇唔到佢哋會有好大嘅重估嘅機會住啦。咁我估計股價變得即係大致平穩啦，或者比大市即係好些少咁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哦、 hey,，Hello， 华梅姐，早晨。 哈，你怕唔怕冻噶？ 又唔系真系好怕、啊，相对 系咪啊？ 系啊。 哈，咁啊，如果系咁讲，你瞓觉嘅时候，会唔会 敷被？ 有冚翻一两张被，即系话唔止冚一张被咧、嗯。 有时会冚两张被，就系、是、有一张，有一张咧，话向下阴添，一张咧就薄一啲啲嘅，系啦。跟住自己好多年嘅，有嗰阵除啊，咁样有好多人都有呢啲嘢。 有啲 B B 味啊！ 咁又冇 B B 咁紧要，不过就冚咗都有十年噶啦，咁啊成日摆喺身边，即系话冚咧，不如话佢垫住自己身体，又好似有少少安全嘅感觉咯，好、熟悉咁样啊！ 好啦，嗱，我又问一下朱海婷啦，系、啦，朱海婷 早晨， 系啊，嗱，啱啱咧就问紧啦，阿 O 啦吓，喺呢一个嘅寒冷嘅天气底下咧瞓觉呢会唔会冚多过一张被啊？你又会唔会呢？ 会啊，通常咧就系净系冚一张羽绒嘅啫嘛。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冻啦，我就会加多一张好薄薄地，好似画毛嘅被咧，就喺中间咯。我唔知道应该其实系加一个羽绒底定系加一个羽绒面好啲。 好问题啊！嗱、就算啦，而家啊开始冻啦，系咪？咁大家除咗话系着衫方面咧要识得着之外啦，即系着点样着法咧，就令到自己保暖啦。夜晚咧瞓觉嘅时候，其实咧冚被都系个学问嚟噶。嗱、咁我咧就想俾你哋有一个游戏玩下咁样嘅。嗱、而家咧我就有两张被吓，一张咧系毛毡嚟嘅，吓、咁另一张咧就系羽绒被啦。好啦，嗱，第一种嘅做法就系咧，你瞓咗喺张床上面，咁首先咧就系将张毛毡就冚喺个羽绒被上面，然之后咧先冚喺你个身，咁即系话咧系贴住你个身嘅就系咧个羽绒被啦，羽绒被之上咧就系加一浸嘅毛毡， 我要眯埋眼去幻想自己上翻张床嗰度，再去冚被先。 冇错啦，系啦，嗱咁呢个咧就第一种嘅情况。第二种嘅情况咧就系、是、啊调翻转啦，就系冚咗嗰张嘅毛毡先，然之后咧先再冚嗰个羽绒被。系，咁即系话你瞓喺度嘅时候咧，个身体系贴住嗰个嘅毛毡先嘅，第三种嘅冚被嘅方法啦，系点样咧？就系将嗰张毛毡咧铺喺个床上面，然之后你瞓觉嘅时候就瞓上嗰张毛毡，跟住咧先再冚嗰张嘅羽绒被。 第三种好唔香港人、 嗱，三种嘅情况，你哋觉得边种啊？冚被嘅方法先至系最暖啊！ 我咧本身冇谂过衫嘅，但你一讲咗呢个方法咧，我会即刻拣呢个，因为咧我即刻幻想咧，当你做 facial 啊按摩嘅时候咧，有张唔好话系暖毡啊，我哋普通毡咧喺下边，如果系暖暖的，其实系好舒服噶， 系。咁又係喎，如果你嗰啲咧，即係唔係咧，即係毛毡咧，有時你會覺得驚吉肉啊，係咪啊？咁咧，如果係嗰啲咧，好似而家係興叫咩珊瑚 皮係咪啊？珊瑚絨啊，定係好似畫毛嗰啲朋友？ 係啦，咁嗰啲咧就瞓落去咧軟綿綿，咁又好舒服，係咪啊？咁啊，朱海婷覺得第三種嘅冚被方法咧，應該係最保暖嘅。 我揀第二種啦。 点解嘅？ 因为毛毡喺你嘅身上， 我平时都系用呢一种方法瞓觉嘅。 即系先冚毛毡，然之后再冚羽绒被，系咪啊？好，嗱，开估啦。咁咧，最暖嘅冚被方法咧，真系第三种 喎。哦耶！好彩你建议咗啫，今晚即刻做。 系啦，原因咧都系啦，好简单嘅，因为咧你瞓喺嗰张嘅毛毡上面嘅时候咧，你本身嘅人嘅体温咧都已经系同嗰张毛毡咧就有一个咧，即系唔会话流走咗嗰啲温暖啊，嗰啲嘅温度啊。咁然之后你亦都有一张咧系羽绒冚喺个面，咁咪焗住啲暖气啦。咁、所以咧，原来咁一冚被系最暖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羽绒毛千鸟星路 去九龙方向科学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噶。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咧就非常挤塞，龙尾落山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车多。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由十八乡路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翻去唐人新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龙尾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嘅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谷子乔、 BOP、天堂鸟。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嘿嘿嘿，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线，寻觅最真。 又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星期三的早上啊，9:07噶啦吓，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直播室有阿 O 啦， 系早晨， 啊有阿朱海婷啦， 早晨、啊， 有小白啦， 早晨啊，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又可以打电话嚟咧，系做点唱咯，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有一个日子可以让大家咧今天做点唱 嘅，即系今日呢个就系好日子咯，正正系今日。 系啦，咁如果今日唔啱你嘅，咁下个礼拜都仲有好多日子可以咧俾你选择嘅。 下个礼拜就2、3、4吓，咁啊同埋今日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预约嘅。 系今日就12月4号，即系汉市就冇乜特别咁样。 但其實可能對於你嚟講係非常重要同埋好有紀念性嘅一日， 打得上嚟就係你今日嘅大日子啦。 好啦，嗱咁啊，即管打上嚟啦， 你噶啦， 18723881872388， 小白就會準備去接聽你嘅電話。 冇錯啦，咁啊，至於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要咧，即係學習一下喎。 係啊，有啲親子嘅教育咁啊 ，Miss Lam Lam 啊，麥斯巴比咧就擺低咗一個課程俾我哋啊，學識點樣咧啊，有啲親子嘅嘢可以 同埋都係同教育方面有關嘅，咁啊，亦都有陣時咧，我哋都會係觸及到一啲咧係特殊教育啦。咁今天咧知道咧嘉賓方面咧有阿方家慧咧，咁都會咧同我哋咧即係探討下有啲咩嘅課題啊，會同呢一方面嘅教育有關咧。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九点钟之后咧就有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我哋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 Bobby 啊，我想问一下你咧，你会唔会系每日都睇书噶？ 嗱，呢一排都真系每日都睇书， 咁你每日睇几耐书咧？ 我谂埋有时一个钟头左右咯。 哇，都好好啊！咁有冇将你咧呢个睇书嘅习惯咧带落去俾阿女噶？ 其实有啊，因为咧之前自己都有参与过一啲小朋友嘅阅读嘅 workshop 啦，咁都讲到话其实原来咧咁细细个开始读书咧，培养咗佢哋呢个阅读嘅习惯咧，都有好多正面嘅影响噶。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睇书一个重要性咯。咁阿女咧佢几大个开始睇书啊？ 近呢大半年左右，我哋会开始同佢讲故事嘅。其实细个都有讲故事，不过咧佢就冇耐性咧，逐页逐页跟住我哋嗰本书去睇啦。就算你话咧系一啲儿童图书，可能得几页嘅啫，佢嗰个耐性咧都系有限嘅。但反而去到咧我女女三岁之后咧，佢就开始对书本真系有兴趣啦，会自己落手落脚去揭啦，自己会去睇图画，然之后会去发问啦，等等咧佢都会做嘅。 其实点解你话三岁先至系啊觉得定啲？其实因为你之前已经做咗好多功夫啦，因为头先你讲话啊都会俾佢揭下啲书啊，其实佢入 B B 仔已经开始有揭下书嘅习惯噶啦，所以基本上由细到大已经系习惯。慣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嗱，你所謂三歲先理解咧，係因為佢嗰個嘅語言能力嘅問題，即係可能咧細個啲，咁可能佢純粹覺得啊呢、這個圖畫好吸引，又或者係呢啲公仔又好得意，咁去睇。但係三歲咧，頭先你講就係話互動好多啦，即係例如同佢講狼來了，佢好似真係會驚呢個豺狼，豺狼會唔會捉咗我㗎？咁即係佢嘅理解力高咗，所以你覺得好似佢係明白，但其實咧你 B B 仔同佢講嗰陣時咧，吸收緊㗎啦已經嚇。 即系可能吸收嘅嗰个比例咧，同埋嗰个嘅方向有啲唔同。即系而家咧，可能接近咗三岁打后咧，小朋友嗰个理解能力咧，就除咗话以前净系听到啲声音好似好得意，或者咧妈妈或者爸爸讲故事嘅时候咧，嗰啲语气啊、节奏啊会有所改变之外咧，而家可能系更加可以理解到成个故事嘅内容啦。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咧系话我哋同小朋友咧系讲几多嘢，而佢咧就会系吸到几多嘢。即系例如可能每一个小时咧。有一个研究讲咧，就系话每一个小时，如果咧系一个专业人士咧，佢系可以讲到2153个字噶， 一个钟头 non stop 咁讲啊？ 即系当然啦，佢系讲个固一个 average 啦，吓一个平均系啦。咁但系如果一个咧比较系一个低下阶层啦，或者一个劳工嘅阶层里边咧，其实佢哋讲到系616个字嘅啫，因为比较佢哋嘅内容咧又冇咁多啦，可能咧可能话食咗饭未啊？你今日先生教咗啲乜嘢啊？咁就比较简单啲。咁个专业人士咧就可能就会问多少少嘢啊咁，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咧每一个小时咧，其实你可以讲到咁多个字。咁你其實咧個細路仔嘅語言發展就好大啦。 哦，嗱，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個女咧比起其他同年齡嘅小朋友咧，係多咗嘢講嘅，多嘴啲啦。會唔會其實因為我都好中意成日同佢講嘢，同聊佢傾偈咧？ 係啊，同埋呢陣時咧，就算你同佢傾偈，嗱，好似你咁專業喺廣告式咁講咁多嘢咧，咁你會講一個鐘頭，其實冇乜難度嘅。 可能好煩咯，我知啦， 不會嘅。咁但係咧，如果係對於一啲嘅冇乜內容嘅家長啦，咁其實對。佢嚟讲咧，一个钟头唔知讲咩噶。当你唔知讲咩咧，其实睇书就帮到啦。 哦，你即系揾啲内容去同佢倾下偈。 系啊，你唔觉得咧？有时候你同阿女女咧，突然间可能见到某啲情景，你就话：咦，你记唔记得咧？嗰个豺狼又点啊？跟住咧，嗰三只小猪点样去搭屋啊？即系你个共同话题系会多咗好多噶、 啊。都系、哦。 系啊，又或者调翻转，你见到个情景之后啊，你发觉咦，好似佢中意小猪、啊，又中意砌屋、啊，你就即刻又去借翻一本咁嘅书。 或者买翻咁嘅书同阿女讲啦。 嘉慧，你就啱啱讲咗我之前嘅经历啦。咁啊，话说我个女呢排好中意读国秀，咁又好中意咧唱学校学嘅一啲 rainbow 嘅歌啦、彩虹歌，数晒啲颜色出嚟啦。哎，我又真系买咗一只嘅读国秀公仔俾佢啦，再买埋一本关于读国秀嘅图书。咁啊，当然啦，小朋友咧可能都系比较中意睇一啲绘本或者系啲多啲图画、少啲文字嘅书啦。咁但系咧就反而可以咧透过书本上面嘅一啲图案啦，或者系嗰啲动物嘅互动性，因为其实佢哋故事里边都有一啲嘅日常嘅情节系小朋友自己本身都识得去做噶嘛。咁就可以即系同佢多啲沟通啦，或者系帮助建立一啲咧想佢认识嘅习惯咧，都几好用咁样。 系啊，同埋有阵时你啲德育啊，又或者系有阵时有啲行为啊，咁嗰啲书咧，咁因为你话个小朋友唔好噶嘛，佢都唔知咩叫唔好，同埋咧有啲小朋友叻嘅咧就会好保护自己噶嘛吓。 好啊， 我又系阿某阿某，最近有系啦，最近咧有一个有一个案例好好笑噶嘛，跟住同我讲就系、个小朋友佢画花咗逢场。咁爸爸同佢讲，佢话系咪你画花凤？佢话边个画花凤翔啊？咁、个小朋友系四岁嘅，咁啊话哥哥咁样。咁跟住咧就爸爸话，我觉得唔系哥哥咯。咁跟住咧个小朋友就话，唔通你觉得系我啊？ 哦， 咁你真系觉得个小朋友个语言能力好好啊，即系佢会识得啲你啊我，其实佢唔系 challenge 个爸爸嘅，即系其实佢系识得个将个你入边一种我，又再加翻一啲嘅开头嘅语言啊，或者系语句啊，咁所以变咗成件事咧，你发觉小朋友咧就讲得好道吓，咁其实呢个小朋友咧个背后都系妈妈同佢睇好多书嘅，吓，咁佢好中意睇书噶，咁佢即系有时我同佢上堂咧，佢咧就会话啊，今日要睇呢本书、嗰本书、嗰本书咁样。同埋睇书好定，好细个已经好定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睇书就系话可以大家有共同嘅语言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研究，咁就系话每日睇书要睇几耐啦。咁你会睇几耐噶？你同阿女？ 其实嗱，我每日大概同佢讲一本最多两本嘅故事书咯。如果你话要时间上，咁睇下当中嘅话题多唔多啦。如果多嘢问起上嚟，连埋可能扮下啲木偶戏啊，去演活翻个故事出嚟，可能大概都成大半个钟头咯。 咁呢个非常之好啊，因为咧我哋讲紧系 read 10 books a day keep the daughter away， 一日真系要睇十本书咁多啊？ 系噶，咁当然要睇翻小朋友嗰个能力，同埋睇啲咩书，即系好似我哋。狼来了的故事或者三隻白白猪咁样，嗰啲故事都系啦，有啲好长，有啲好短嘅，系啦，咁啊睇下我哋点样同个小朋友讲，同埋个兴趣啦。咁呢个咧就系话十本书可能有啲好薄噶，你有冇印象有啲书系可能得四五页嘅啫嘛，吓、咁就已经系讲完个故事噶啦。咁呢个都系一本咯。咁其实你十本书嘅目的咧系话个内容有唔同。就唔系一本书去讲晒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每日咧系睇到20分钟书咧，咁呢个小朋友咧都会好叻噶。 但我又想问下嘉慧啦，嗱，如果咧而家你都知啦，好多嗰啲嘅爸爸妈妈咧都系要放咗工先至得闲陪啲小朋友啦，小朋友又可能都要忙住应付自己学校嗰啲功课啊，甚至乎系翻学都好攰啦，放咗学之后咧，可能真系未必有精神去睇书。如果咧个模式系，譬如我当一日睇一本书。但是可能临瞓前咧，爸爸妈妈都会有一些 bedtime stories 同佢哋讲嘅，咁又得唔得咧？ 绝对可以啦，非常之好啊！好似头先我话啊，每日睇二十分钟书，咁、可能哇、真系放咗工翻嚟散晒噶嘛， 系啊， 系啦。如果遇啱咧个小朋友佢未曾有呢个阅读习惯嘅话咧，基本上可能同佢睇一页书都睇唔到嘅。我曾经试过有个家长咧，佢话用咗半年时间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头先你所讲嘅 bedtime story 啦。 哦、 即系临瞓前嘅睡前五分钟咁样，睡前十分钟咧，都可能要搞成半年先做到。但系当你做完之后咧，个小朋友就追书睇啦。头先讲紧咧，即系话如果系啊好攰啊，咁啊两公婆分担啦。 有人讲一本， 系啊，有人讲一本咧，有人讲五本啦。咁就算咧同一本书，爸爸讲嘅同妈妈讲嘅唔一样嘅， 系啊， 嗰、那个因为你个情节里边加好多你自己嘅感情啊，你自己经验噶嘛，即系其实睇书，爸爸妈妈讲书嘅目的系咩咧？就系、其实我哋教紧小朋友嘅德育啊，即系唔系净系教佢一啲嘅道理啊，又或者系话俾。 听书本里面那个故事讲乜嘢，唔系咁简单噶啦。吓，如果咁简单，其实睇呢个 YouTube 已经得噶啦，唔使爸爸妈妈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咧，爸爸又讲下，妈妈又讲下，咁就其实好快脆廿分钟 啊。嘉维啊，咁如果调转咧，系爸爸妈妈讲完大概个故事嘅内容之后，个小朋友自己讲翻，咁又点咧？ 呢、這个就系我哋想要嘅嘢啦。 系啊， 吓，咁我哋咧就系、是、其实个小朋友咧，我哋去吸得多，去听得多。嘅话咧，当佢咧再喺其他嘅人里边咧，即系连其他啲亲朋戚友啊， 或者同学仔啊， 系啦，咁佢就会好有信心去讲。例如可能喺学校会有一啲嘅表演咁，要讲故事，佢一定系讲得好好，因为佢会识得去点样组织。因为咧故事系有组织嘅、你会有开头啊，有结局啊，又或者系有因果啊，好、唔同噶嘛，同你平时倾偈唔同噶嘛，倾偈可能讲有啲散噶嘛，可能啲时间、地点、人物会立立乱啊，但系故事情节咧形象化咗咧，佢就会系好好噶啦。头先点解成日话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咧？其实二十分钟咧系有得解释嘅。咁好似咧，我哋一个学生 A 咁样啦。咁佢如果系每日读二十分钟咧，其实咧佢一个学年咧，佢系听咗3600分钟嘅书噶啦。 哇，3600分钟啊！ 系啊，3600分钟里边咧系讲紧系180万个字噶啦，佢已经系接触到。 虽然嗰啲字系有机会重复嘅， 绝对。系啦，我哋冇咁多字俾佢睇吓，咁但系咧，如果系另一个学生咧，可能佢每日咧只系睇咗5分钟书嘅话咧，其实佢成个学年系听咗900分钟书嘅啫，900分钟书咧，咁佢全个学年咧其实系睇咗282万嘅字嘅啫，即系同头先180万争好远啊，咁所以咧佢嘅成绩咧，即系可能系中间嘅啫，喺个学校嘅成绩。頭先講緊咧，180萬嘅小朋友咧，佢喺學校已經係 top 10嘅啦，即係頭嗰10% 嘅學生嘅啦。咁有啲學生咧，就可能咧，甚至乎一日睇1分鐘書。咁即系成个学年咧就180分钟书嘅啫，咁而180分钟书咧，其实佢咧只系接触到8000个字嘅啫。咁你8000个字嘅话咧，咁你可以估计到个小朋友佢年底其实成个学年咧，佢会系识嘅嘢就会系好有限啦。 我谂无论系词汇啦，或者想象力啦，甚至乎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啦，德育啊，或者系一啲好基本嘅基础常识咧，都真系争好远。 系啊，咁所以记住每日要睇。 20分钟最少， 系啦，同埋每日要睇 10本书， 对， 就可以 keep the doctor away， 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呢、這个 系啦，记住呢两个数字啦。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维，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多谢 Barbie，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 暂时刹那让记忆中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色， 在你胸膛细拼六月那幅月影。 耗尽歌声， 还剩每个热吻加一句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 在手中有尽头，无尽没变，只有这个。 是不是一首呢似曾相识的歌曲呢、嗯、是啊，我们的主题曲过去的日子呢，可能你听的呢就有啊郑秀文的版本呢，但是呢欸依家咧听嘅咧就有啊，系八个单位咧一齐去重新演绎嘅呢个版本啦。有边八个单位咧？就有啊许廷铿啦、Edgar 啦、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啊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喺呢段时间咧，即系大家都会咧枕住有得听噶啦。咁啊，应该都只在于香港电台先至会听得到，因为呢一首咧系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今朝早同我哋追踪嘅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嘅电视节目咧，就不是阿罗启新 Cousin， 而系阿刘畅啊，阿畅，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各位， 系啊，有阿朱海婷喺度添噶， 你好啊，刘畅， 好啊，朱海婷， 系啦，今晚有咩节目啊？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警讯啊， 系。 警讯咧，又系先介绍一单骗案先啦，都唔系介绍啊，系警戒大家有单骗案先啦，系啦，咁就话买手机骗案。咁、 哦、 咧，原来咧有一啲有啲骗徒咧就话俾人听，而家有一蚊一部手机，咁系啦， 俾 你 一蚊一只鸡， 俾你都唔信啦，一蚊一部手机。 睇下佢点样做法先。 嗱，佢一个做法就好巧妙嘅，一蚊一部手机，多数人都唔信嘅，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系咯。 咁佢转个头就同你讲，诶、哎，八蚊一部手机，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帮我影一个开箱文，跟住摆上网嗰度。 咩叫开箱文啊？即系嗰啲 tag， 即系 post hashtag 嗰啲。 系啦，一个 post， 即系买咗有时咧，买咗啲电器啊，买啲玩具啊，咁啊，买啲手袋啊，就寄到嚟你屋企啦，跟住就打开佢，跟住你拍晒成个打开个箱，睇嗰件货嗰个品质啊，你俾啲评语啊，有几靓啊，拍成一条片。 此为之开箱文。 冇错啦。 哦。 个目的就系吸引下人哋嚟帮衬嘅啫。 佢系咁讲嘅。 系啦，咁、那个骗徒就咁讲，啊一蚊你又唔会落搭啦，但系八蚊，哦，加影影一条片， 再拍埋条片， 但其实都系一个骗案嚟嘅。 吓，咁啊嗰个被骗咗啲乜嘢咧？ 被骗咗你嘅个人资料啊、 哦！ 其实八蚊系收咗你噶啦，但系货啊都一定唔会到你嗰度啦。但系你嘅个人资料已经去咗骗徒嘅手中啦。 嗯，咁之后会唔会有祸惹来啊？ 啊，咁就有好多啦。嗱，想知道有咩祸，今晚真系要睇下八点钟警讯。 好。 系啦，咁啊，警讯今晚咧，亦都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就系深入呢个警察总部 做咩？ 咁咧就睇一个参观一个防止罪案展览室， 有个展览室喺里边。 系啦，系冇错，就系展览咗一啲防盗嘅设备嘅。 哦， 即系又有家居嘅防盗设备，又有办公室嘅防盗设备。 哦，咁样噶？ 系啦，咁今日就带大家入去睇下啦。 突然间唔知以为系警方賣埋添， 佢介紹介紹俾你睇 咁樣， 係啦，最最安全嘅防盜設備啊！ 哦，即係俾大家參考嘅， 係冇錯冇錯冇錯 啊！ 咁啊，呢個八點鐘警訊啦，咁啊之後接住有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 哦， 係啦，咁今晚咧帶大家入去一個地方啊，喺西貢嘅鹽田子， 哦， 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聽過聽過，但係未去過。 鹽田子係啦，鹽田子其實係一個島嚟嘅，咁亦都一條有三百幾年前嘅古村啊，其實已經冇曬村民㗎啦。 咁咧佢有乜嘢咧？而家 係啦，嗰度有啲乜嘢咧？有啲天主教堂，原來成條村之前都係信天主教嘅喎。 哦， 係啊，咁啊之前佢哋 信天主教， 係啦，咁啊佢哋曬鹽嘅。咁最特別咧就係佢哋而家搞咗一個鹽田子藝術節。系啦，好现代化嗰啲 嘢。咁喺入边做艺术节，究竟系展览边类型艺术咧？ 乜嘢都有。嗱，佢有好多关于佢哋客家文化嘅嘢，又有好多 咸水歌嗰啲啊。 整下系啦，类似啊，整下嗰啲客家茶果啊，嗰啲咁嘅嘢。 哦。 咁佢最特别系乜咧？佢呢个艺术节通常喺一个固定嘅地方搞嘅啫。佢成条村都想变成一个开放式嘅博物馆。 哦，咁样。 开放式博物馆，即系仲有人住，系一个真真实实咧。呢个几特别啊！ 但系佢即系重新放啲人入去嘅啫，咁即系。 系啦，冇错冇错。 原本条村已经冇人住啦嘛，你话。 冇错。咁佢啲嘢冇拆噶喎，好多都。咁佢咪喺嗰度重新去布置翻，然之后摆一啲新嘅艺术品入去。 啊，咦？咁啊，呢个。睇今晚嘅 日常 八點半， 呢個藝術節仲係進行緊嘅喎，咁大家可以睇咗今晚咧就放假， 先睇下 有啲嘢去玩啦， 啱啱玩，咁啊再去呢個鹽田子係咪？ 冇錯啦，冇錯啦，嗱咁呢個日常八點半除咗介紹呢個鹽田子藝術節之外咧，仲會介紹另一個 case 嘅， 係咩咧？ 咁咧就話説咧，香港最有一即有边一个有剪头发嘅烦恼咧？ 我谂好多人都有嘅，不过想知详情就今晚留意港台电视31啦。 冇错，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太和站早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逐步改善。港铁指大学站的复修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仍然会较平日长4至8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浙江海宁市一间人盐厂污水管倒塌，至今造成7人死亡，10多人受伤，搜救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昨日下午，出事的人盐厂位于海宁市许村镇的工业园区内。内地传媒报道，现场是一栋5层钢筋混凝土厂房，厂房外一个直径大约3米、高大约15米的污水罐发生疑似爆炸，导致建筑中的货架倒塌，多人被困。正在英国参加北约领袖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方面，他没有设下死线，又说有意见认为可以等到明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他在某些情况下喜欢这个主意。特朗普形容美中贸易谈判处于关键阶段，又强调公平协议对美国无益处，美方不可能同中方达成公平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说，香港局势是美中贸易协议中的一个变数，又说除非谈判取得实质的进展，否则美国将会预期在今个月中对总值近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关税。他认为在美中白纸黑字签协议之前，双方贸易谈判未算取得突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敦促供应商将业务转移出美国，以避过美国制裁，做法是鼓励供应商违反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基于安全考虑，今年5月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要求部分供应商申请特殊许可，才可以向华为出售设备。罗斯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华为建议供应商转移至海外，特检问题需要解决，但他未回应报道指华府可能调整中国产品之中美国技术含量25%的出口限制，只是说商务部一直考虑这一类的行动。另外，美国政府据报在今年较早时候考虑过将华为列入财政部的指定制裁名单，虽然计划最终搁置，但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重新提出，华为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清凉，日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听晚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8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4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3.8；汇丰控股57.15，跌8毫；阿里巴巴191元，跌1.6；美团点评101.6，跌2元；中国平安88.9，跌1.1；友邦保险78元，跌1元。太古股份公司68.65，跌1元；中国移动59元，跌4毫；建设银行6.16，跌4仙；工商银行5.5，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87，欧元0.684，加元1.329，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71。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0点，跌269点。港金现价报13,8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35美元，卖出1,47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湾位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一带都系挤塞噶。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湾位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挤塞噶。咁啊，稍后讲翻车龙啦。咁另外，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葵涌道入荃湾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一带咧就挤塞。较早前九龙城回旋处近住亚街路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东来回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就系九龙城回旋处啦，近住亚街路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太子道东啦，来回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到去上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慢车，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医院。在新界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公鞍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亲，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啊！這個 jingle 幾好聽嘅，我成 梗係啦， 因為去到又玩啦，遊山玩水啊！今日係咪？ 不過今天咧就唔係揈住手袋咁去，係孭住背囊咁去， 孭住背囊誒，著住波鞋咁去。阿歐頭先已經係暗示咗啦，遊山玩水。 好啊，好啊。 咁啊，今天咧又交俾阿朱海婷同我哋去出遊啊。 好啊，嗱，其實咧我即係踏入十一月中啦，基本上覺得個天氣開始涼咗之後咧，我每逢星期日咧都有一個指定動作啊，就係去行山啊。 哦， 係 啊。 咁當然啦，都每一次都話我嗰啲行山唔可以同小白嘅毅行者嗰種嘅。程度去相比，咁但系都系一啲咧，以一家大细咧，可以系家庭落嗰个嘅，即系基本去揾一啲嘅路线。 哇！如果踏入十一月，咁即系去咗几次嘅啦噃？ 系啊，去咗四五条路线噶啦，咁都继续。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好靓嘅行山路线， 系 一啲嘅家乐径啦，即系啱大啱细或者老人家都去得。咁我会继续同大家发掘多啲吓。今次咧系啱啱呢一个礼拜咧就去咗呢个路线啦。其实咧就系喺元朗区嘅，咁但系咧我嗰日入去咧，因为我哋揸车啦，咁我就系经咧喺大埔公路挨近，即系去大埔嗰个 roundabout 之后咧，就兜入林村咁样揸到去呢一个位置嘅，就系、是、叫做咧河背水塘啦。咁、 哦、 其实都系一条嘅家乐径嚟嘅。咁、不过一般咧，如果你去上网揾点样去咧、就系、是、通常都系摆咗喺元朗区，咁你系可以咧自己揸车又得，或者咧系喺元朗有一啲嘅 van 仔、绿 van 咧都可以搭到去呢一个嘅地方 嘅。我喺元朗就系啊，元朗有小巴咧去大埔嘅， 系、啊咁其实佢系应该喺两者中间，元朗边就系即系喺林村嗰条路去到尽头咁样。 有条公路噶嘛，但系嗰条公路咧系九曲十三弯嘅一个单程路咁样。 同埋咧，所以其实应该佢系横跨，佢系咪即系因为我都可能俾错咗资料啊朱海婷，因为我听到朱海婷讲话咧喺百香，我一听到百香咧就谂起元朗啊。咁、如果依家咁样形容咧，似乎佢 其 实应该 喺锦上路，系咯锦上路附近啦，可以咁讲啦吓。咁 啊 你 自己再揾啦。 系啦，一揾河背水塘咧，其实就会揾到噶啦。嗱，香港嘅水塘都行过几个啦，同埋有啲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吓，城门水塘啊，咁啊香港区亦都有啦。今次呢个咧，我系第一次去啫。咁一来咧，我哋通常而家就会揾咧行山路线嘅难度有一至到五粒星，呢个咧都系属于一粒嘅啫。咁即系话大部分咧其实都系平路，咁系开头你将会由一个个河背村嗰度落车或者泊车，你行上去咧会经过一条石屎嘅山路， 系 一好阔好宽敞嘅山路，一路系行上个山坡咧，跟住先进入水塘位咧就系平路咯。咁所以系 OK 嘅，即系个辛苦指数系唔高嘅。咁同埋咧 测试完啦。 测试 完之后嘅结果就系辛苦指数唔高嘅，真系维持一粒星水平， 啊、但又有运动量， 系啦， 系啦。嗱，你其实咧，上个星期日咧都系凉嘅，即系你系有风嘅，咁你会 feel 到你 keep 住出汗，但系你唔会觉得系出咗汗嗰种立黐黐，不断有风吹翻晒，即系吹翻散咯，系好正嘅。 好啦，到打卡热点啦，你知今时今日行山咧，一定要 其实有冇话？几耐啊？ 几耐？ 如果有一啲官方嗱，譬如你去上网揾嘅官方嘅数字就话咧，你由个村口落车，无论系泊车同搭车啦，再行三十分钟就系头先讲咧嗰条沿住山嘅石屎嘅斜路啦。咁啊，真系大约都有三十度斜度嘅斜路啦。但 keep 住行上去 ，OK， 三十分钟到，跟住就去到咧，真系一个家乐径嘅入口啦。佢会写明嘅吓， 家乐径咁样系咪啊？ 其实家乐径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你行咗入去之后咧，就会穿过个水塘，其实。 实佢个水塘，我或者上网可以摆啲相俾大家睇，系、哦、一个好大嘅圆形嘅水塘啦，有条水坝啦。咁其实你穿过嗰条水塘好靓嘅打卡热点之后咧，你就系围住个水塘一圈咁样行咯。咁、哦、官方数字就45分钟，但系我哋有大有细四五个家庭咁，成件事由落车到咁咧，大约玩咗2-3个钟咯。但系当然你包括中途喂坐喺度食下零食啊，小朋友又喺个草地度要玩下。 我、哦、有草地可以玩啊，嗰度 细草地啦。咁所以你会觉得都即系2-3个钟，你预下昼嘅一个消遣就啱啱好。 会唔会有家长都带带小朋友去嘅同时，都带埋啲三轮车啊或者单车俾佢哋去踩？ 呢、這个路线就唔特别建议咧，系自己嘅单车。但系好得意，你过咗个水塘之后咧，嗱，我哋行咗上个嘉乐径个入口咧，有个好大嘅牌坊嘅，大家一定会见到噶啦。同埋咧，已经有一大串嘅烧烤炉，即系话你行到上去，你未开始行真正嘅水塘咧，你又系啦，可以 before after 你去烧嘢食啦。咁、到到行咗入水塘咧，哇！嗰度一条水塘通常咪有一条好似桥咁样嘅，即系扮过个水塘嗰、个水坝个， 即系好似一条天桥个通道咁样。 其实就系嗰个水坝嘅上面啦，拦住个水塘嘅。我真系觉得好靓，好震撼。尤其是近期咧，如果大家都有同你嘅小朋友入场咧，睇嗰套第二嘅卡通片啊，即系 Frozen 嘅二嘅卡通片啦。今次嘅故事都要剧透一下啦，同一条嘅水坝咧有好重要嘅关 系 嘅。 哦，嗰个故仔系咁 样噶。如果你睇完个卡通片之后，嗰条水坝，跟住你行到去我哋嗰日3-4个家庭睇完卡通片嘅嗰度， 啲细路仔全部好似上晒身咁样，着咗公主裙咁样系嘛？ 系咁似。 其实个气势 ，sorry， 气势磅礴。 哦，有冇即刻唱起主题曲嚟？有啊，即刻个个民歌起舞，啲小朋友好似入晒气咁样。 因为你个水坝嗰、那个即系桥啦，你睇你嘅左边咧就会系嗰个水坝位啦。而今次系啲水系冇流，你已经见到哇！如果你 feel 到佢个有流水嘅话，会好震撼。另外一边就系个水塘嘅位置啦， 好平静， 水塘好平静好大，同埋好得意噶。佢呢个水塘中间咧系有一个好似一个岛噶，真系我哋话一个叫 Middle Island 噶。 哇！ 哦，喺正个水塘正 中 央咁样， 在水中央， 但又过唔到去嘅。 过唔到嘅，你纯粹睇远眺嗰个景色，同埋咧，你会喺呢一个水塘影相咧，我哋会尽量用手机有个 function 嘅，就系个 panoramic 咧，系扫晒咧，咁你觉得喺个水坝啦，同埋水塘两边都影晒咯，咁系好靓。而我觉得途中又唔至于好多人，即系你想等啲人清晒，影到个水坝得你一个咧，其实都系得噶咯。 你系选择礼拜日嘅咩晏昼 啊？都成两点钟先出发，唔至于话你系会。身碰身都好多人， 好 惊系嗰种感觉咯。 旺角噶嘛， 我对上一次譬如礼拜六日咧，即系上个礼拜六日行狮子山啦，咁啊上去睇下芒草啊嘛，即系依家好流行嗰啲影嗰啲芒草相。咁我谂住涉猎啊，哇，啲人多咯，好似 旺 角嚟 得到 咁啊。系啊，同埋咧好多姐姐行山噶，原来依家 今次都有。 我哋讲嘉蓉姐姐， 系 啊系 啊，好多噶，即系一行人咧一路听到后边，有人讲英文，我望一望， 但 系 我欣赏佢哋。去行下山， 我都欣賞，但我幾估唔到啊，因為佢哋活動變咗行山，真係 咁都好啊，多樣化。 今次途中就冇一大片芒草，因為咧我見到喺即係上山即係嗰段斜路嘅路段咧，係有一大片，不過似乎咧就係已經收緝咗啦，所以我哋嘅小朋友就會隨手可以執起到一啲芒草自己揸住嚟啊，一路行一路嘢咻咁樣。 咁呢個沿途有冇啲咩特別嘅景色咁樣啊？ 嗱，其實喺斜路上去未到水塘，咁你會望到啊一大粒就係附近。呢、這、一個錦上路站嗰只，即係嗰啲村屋啦。咁、上到去，基本上就真係睇水塘景啦。因為你過咗個堤壩之後咧，其實就係圍繞個水塘嘅一大個圈而行嘅。入邊你會喺啲樹叢中間行，但係條路都係啲沙路，不過已經係行得好好定嘅沙路嚟。 但係人就好似穿越緊一個樹林咁樣。係 啦，樹叢中去行，而好靚嘅位咧，諗你一路喺樹叢中，你都可以繼續眺望嗰個嘅水塘啦。 水塘， 但去到一個位咧，突然間真係令我要拍拍書包。 咩事？ 竹林深處人家。 哇！ 以前中學讀嗰課書咧，因為佢會途經一個竹林噶，係真係咧嗱，俾啲相。 係突然間。 本来由树林变咗做竹林。 系啊，其实个路段都系大约可能系400米到啦，但你会突然间去到一个口咧，就会见到一大臭嘅竹林啦。咁、哦、而你穿过当中， 即系左右都系 嘅。系啊，直情系遮埋个天。其实咧，如果你有去过日本嘅南山啊， 系 你会突然间，我哋所有嘅朋友都攞南山嚟比较，但系可能系400米嗰度一大截咯。咁、但系咧，你行过个竹林， 景观都真系有啲似日本， 同埋突然间系凉咗啦。咁你入到个竹林一段之后咧，突然间咧会系一段落斜，系竹林当中嘅落斜，其实都几刺激啊！ 即系有少少寻幽探秘嘅 感 觉嘅， 系啊！但系咧个竹林你去到落到底咧，就会见到一条嘅桥啦，木桥。我哋突然间话：哇，咩事啊？点解好似日本着住个呢个浴袍，准备行完竹林去冲温泉？ 咁其 实 嗰 个 木桥系特登整出嚟定系？ 都系一条通道嘅桥嚟嘅。咁跟住你又会继续继续行啦。 跟住就见到车路啦，可以行慢慢行翻出嚟。 有冇小食店啊？已经有冇山水豆腐花？ 系冇嘅，真系完全，我觉得系冇商业成分嘅一条行山路，系亦都冇话一啲譬如有阵时可能你南丫岛中间有啲村屋仔啲婆婆会嚟卖茶果噶嘛，咁佢亦都冇乜特别呢啲嘢，但系咁你就觉得系好天然咯，好纯天然。 咦，咁真系要一家大细去嘅时候要带定啲干粮。 系啊，要啊。 如果唔系要乞讨人哋，可唔可以烧条肠仔俾我食？啲陌生人讲。 所以好笑就系咧，嗰日我哋有几个家庭就自己带咗零食啦。即刻攞住，哇！喂，30元包，30元包，你而家都要 貴貴都要買啊！ 係 ，Hedy 呢個河畔水塘係咪一個入口位嘅啫？喺嗰度入走嘅時候都係嗰翻個 入 口嚟， 出都係嗰個位嘅，係啦。咁所以你都唔會 miss 噶啦，因為佢有好清晰嘅指示啦。除咗水塘入口啦，同埋佢去到每一段咧，其實都有三四個分叉可以再行遠啲嘅。咁所以都好安全啦，亦都係家庭嚟講咧非常之合適咯。 我想問下啦，咁沿途咧雖然話人又唔係太多啦，你去。嘅嗰日，沿途有冇垃圾啊？有冇人赖低？即系好冇公德心嗰啲人 啊？冇啊，几好、啊，因为我谂大家都可能会珍惜咧。其实佢附近系一个水塘，你都唔希望有污染啦。所以沿途我哋都系爱护自然小组嚟噶 啦。 有个爸爸都攞住一路攞住个系啦，一路攞住个垃圾袋嘅。 拾荒者咁啊，爸爸直情攞住个大垃圾 袋。有阵时行山咧，真系见到啲垃圾太过分，我哋都会帮人执咗佢咯。因为你唔想譬如胶袋，你会跣亲人噶嘛。咁所以。都几开心，同埋你一路喺个树丛当中咧，你见到有条罅咧，你又可以行落去，但系当然要揾啲冇咁斜啦， 好似有啲探险嘅感觉。 你就行落去个水塘边度，可以影下相。 小朋友开唔开心咧？ 非常开心， 开心就好啦， 就好啦，又廉价系咪啊？ 系啊， 好啊，咁啊，顺便再听埋呢一首作品，更开心。 配合头先讲水塘啊，呢个卡通片入边咧就系有 水坝， 好震撼嘅水坝，识唱嘅一齐嗌下。 哇，咁高音 嘅系啊！呢个呜呜呜呜咧，系个叫做耳语嚟噶，好紧要嘅一个音乐， 系今次呢个故事入边好关键嘅一个。 Into the unknown. I can hear you, but I won't. Some look for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s a thousand reasons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And ignore your whispers, which I wish would go away. Oh, oh. You're not a voice. You're just a ringing in my ear. And if I heard you, which I don't, and spoken for, I fear. Everyone I've ever loved is here within these walls.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 am afraid of what I'm risking if I follow you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What do you want? 'Cause you've been keeping me awake. Are you here to distract me so I make a big mistake? Or are you someone out there who's a little bit like me? Who knows deep down I'm not where I'm meant to be?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近期我无论揸车啦，同个女喺屋企都系 into the unknown。 你系咪喺屋企都会有头先个假音唱翻俾个女女听？ 喺屋企放尽嚟唱嘅屋企。 哇，真系好有诗意咁样啊！好，呢首歌听完啦。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听完歌又听下电话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听众朋友系阿 Michelle 系咪啊？ 系啊，早晨 Michelle， 早晨 Michelle 你好，有小白，有朱海婷，有我彭仔响树，欢迎你啊！早晨，你系有一个点唱系咪啊？ 系啊， 系想送俾边位听嘅咧？ 送俾我先生。 哦，你老公系咪？ 系啊系啊。 啲嘢开心事要点俾阿老公仔听咧？ 定系做错事？ 其实佢琴日生日，食咗餐饭咁样啦，咁但系餐饭就冇咁好食啦，冇想象中咁好食咯。 你煮噶餐饭，你激亲你老公啊？ 咁唔系，出街食嘅。 咁唔关你事嘅，唔关你事，都系你失手。 系咪？ 唔系我失手，但系系好似佢有好大 expectation 咁样咯。 系唔可唔可以讲下其实食咩菜噶？ 吓，锯扒、 锯扒、西餐。咁系咪先生不嬲都好想去呢一间餐厅嗰度食？所以你就特登喺呢个佢生日嘅时候同佢去食，但系点知咧就个效果又唔系咁好嘅咩？ 嗯，咁又唔算佢好想去食，只不过佢鍾意锯扒或者食牛嗰啲咁样囉，咁佢有啲讲究咁样囉。 佢其实你 feel 到佢唔开心，佢冇讲到出口嘅，男士通常都会咁吞咗佢㗎嘛，係咪？ 喂 ,blackface。 佢个样子已经唔系咁开心 了，系啦，即系黑面啊！ 可唔可以咁样氹佢啊？老公，我咪乘机想揾藉口请你食多餐啫嘛，咁得唔得啊？即系可唔可以氹得翻 啊 ？share 我嗰份俾佢，咁然之后最尾有啲甜品，好彩甜品都搭够到个蛋糕咁样。 唔止你咪佢另外一个甜品 咯，系咯， 冇错啦， 成个人摊喺度俾佢食啦。 寿司啊， 甜品放题。 Michelle 你自己本身懂唔懂烹饪嘅咧？ 新手咯。 哦，新手啊， 唔紧要啊。嗱，既然 你学下咯， 出去食个扒都咁唔好食，我谂你新手咧煎一嚿扒，嗱，教你个秘方，买嚿靓嘅扒都唔会错得去边噶啦。点 啊？ 咁你煮翻一餐，煎翻一个扒俾佢，应该唔会差过嗰餐啩？咁试下。 好易嘅啫，大火。 我就系惊啊！其实我之前试过整牛嗰啲咧，一阵间已经好快就会 熟得滞， 过熟咯。 咁你大火嘅时候抌落去，嚓一声之后。收细火，通常都系咁样。 大火落去咧，两边辣咗，封咗个边先， 封咗啲肉汁， 锁死啲肉汁，跟住咧就开始教细火，咁就慢慢咧，你就可以做到佢入边仲系即系吓 medium 啊咁样咯。 小白同阿 Heidi 好似真系好识 啊！我哋上嚟帮你手啦， 系啦， 小白， 冇错冇错， 出勤帮你。 嗱，咁啊补翻数啦，阿 Michelle 可以咧今日咧呢一个咁特别嘅点唱啦，如果你老公听到咧，你之后叫佢听翻我哋嘅网上重温啦，肯定咧攞翻分啊你。 佢应该听咗 啦，咁你简直啦，简直咩歌俾佢先？ 我想点梁静茹嗰啲歌俾佢听。 好啊，好啊。 啊， 系啊。 有冇咩说话同佢讲？ 生日快乐啦！希望琴日唔会太失望。 唔会咧，讲多句我爱你啦，喂。 系咯，我爱你咯。 拣咗梁静茹嘅咩歌啊？我哋。 好似有首叫小手拉大手， 系啦， 一齐拖拖手啦， 一齐听下歌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唔该。 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手，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 呢一首咧，梁静茹嘅小手拉大手就阿 Michelle 送俾佢老公听嘅。 佢哋手拖手再去食翻个好嘅牛扒啦， 食翻啖咯，冇嘢噶啦，听日见， 拜 拜。